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只是位于硫磺岛西南面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在上午10点，台风梅花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同干燥，但系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4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25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6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54.35元跌12.35元，腾讯控股307.4元升4元，三生制药5.33元跌3.7元，阿里巴巴91.8元升2元，盈富基金20.1元升1元，美团179元跌9元，友邦保险75.15元升4元，中国移动52.15元升8.5元，京东集团239.2元跌4.2元，中国平安48.1元升6元。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179，瑞士法郎8.245，澳元5.403，加元6.045，新西兰元4.82，欧元7.955。每百日元对港元5.5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2点，升50点。港金报161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5美元，卖出172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盈辉台咧，就有架车咧，就系睇啲货跌咗落路面，咁所以阻咗第二条行车线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苏屋村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啦，咁就系有架车咧，啲货跌咗喺路面，阻咗第二条行车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区沙田路嘅支路去火炭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沙田路嘅支路去翻火炭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伟业街支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面上德村、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阿立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大家好，我哋系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齐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

Our love will lead the way for us, like a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 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喺呢个星期二嘅早上，32度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消息生效，相对湿度47%，欢迎留低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风骚快活人。冇錯，我哋叫風騷浮人，即係話任何嘅環境底下咧，都係要保持快活嘅。喺我哋網上咧，有位德哥咧，佢話咧，佢想同邊個食飯咧，就係同阿馬姑娘啦咁樣。因為馬姑娘咧，就好似佢有幅圖，幅圖啊咩？佢話做人咧要好似茶壺咁樂觀。茶壺點樣樂觀咧？佢話 係喎，茶壺點樂觀啊？ 屁股燒紅了，還有心情吹口哨嘅，即係 哇！呢、這個幾好 喎、 啊，呢、這個好嘢， 好嘢。 即系烧到个饼红晒咧，度 系啊，唔系其实个意思，佢快啲食火啦，好热闹啦，系咁啫。 呢个好嘢，呢个好嘢，好嘢，好嘢。 系啦，做人应该有咁嘅态度。 冇错，即系苦中仍有作乐嘅心情。所以啲人都话：，诶，好啊，你幅图画所讲嘅嘢咁样吓，希望大家都系啦。虽然我唔希望大家个屁股俾人烧到红晒啦，但系即系作乐嘅心情都要有嘅。 冇错，逢礼拜二嘅话，咁当然啊嘛，大家咪翻工咧，可能嘅心情咧都系麻麻地啊吓。因为其实我觉得咧，因为长假。假期啊， 系啊， 你觉得三日其实真系啱啱好噶， 三日非常好， 我 玩两日。第三日就執書包 了，四日又嫌太多，但係三日就啱啱好，係咪、 啊？ 去癲兩日之後，跟住有一日回氣，跟住今日翻工，係 啦、 啊。Yeah! 但係咧，呢、這個咧就叫做留在本土嘅假期心情啦、 嗯。 但係如果你要第二度，即係真係要坐飛機咧，三四日咧，你覺唔覺得有時咧，好 太速啦， 好唔夠啊，即係好唔夠喉啊！ 咁 梗係 講緊啦，就係如果你話啲幾多日係為之啊，喺留港嘅時候嘅話，而家我都冇得周圍去 啦。 即系我讲紧我话，如果你话咧两日嘅话，我都觉得系争啲嘅。即系你癫一日，跟住你有一日回气，跟住你三，我觉得都争少少嘅。 系啊， 所以其实礼拜一大家系觉得唔系好精神，我理解噶。因为其实真系三日啱啱好、 啊。 我记得我哋曾经都有讨论过嘅，就系话你会觉得一个星期翻几多日为之最好咧、 嗯？ 我就真话我系话应该要翻四日嘅、 嗯， 因为有三日可以俾你回气嘅话咧，咁就真系为之 very good 啦。 因为回完气之后咧，嗰四日系会好搏命嘅，好俾心机嘅，系啦、 啊，日日都搏命嘅，咁就 系咩？ 系啊。你唔觉得我系咩？哦， 系， 我仲要再搏命啲系嘛？ 马秘 死啊！ 马秘书你搏唔搏命？咁啊，马秘书你搏唔搏命？ 我搏懵就要我搏命傻噶， 都搏稳定嘅嚟搏啦，系咪？ 梗系摊长条命啦，系嘛？ 系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即系今日咧，我谂大家不如轻松啲啦，玩个心理测验，睇下你嘅人系点样啦。 冇错啦，嗱，今日心理测验咧，就其实咧都同我哋呢两年咧经常会接触嗰个罩咧有啲关系嘅。即系我都谂紧啊，两年几前当嗰阵时开始要戴呢个口罩嘅时候咧，就谂啊几时唔使咧？咁点知两年后两年几啊？即系仲三年 啦，三年啦， 都仲系。而家大家心情可能又好啲噶咯，反为因为已经习惯咗啦。 冇错， 反为有、嗯、如果你忽然间唔使戴咧，你可能会有啲唔惯。我估啊， 我都有讲过，我就话若果你真系需要，我唔需要戴口罩。 較嘅話，我能夠選擇性地唔戴咧，我都未必。有時可能係有某啲嘅地方，譬如可能係公共場合啊， 多 人嘅地方嘅話，都係有翻個罩好啲嘅， 係安全啲， 係啦，自己又靚女啲咧，又可以唔使化咁多妝。 咁所以呢心理測驗咧，都係同呢個戴口罩嘅習慣啦嚇，有少少關係嘅。 好啊， 好呢個戴口罩啦，咁啊而家話咧。有一个视讯会议， 要睇个图， 系啦， 个图系点样嘅咧？我哋形容啦。 好啦，就有个人坐喺个书台度，就对住个大 mon， 咁即系话佢就嚟开一个嗰啲叫 zoom meeting 啦吓。咁咧，佢就只手咧就摆咗喺嗰个耳仔嗰个圈圈，即系手诶嗰、口罩嗰个圈圈啦吓。咁、你觉得呢个人佢系做紧以下边一个动作咧？ 系啦，有四个俾你拣嘅。嗱、视讯即将要开始啦吓。咁你觉得佢而家正系乜嘢咧 ？A 准备戴上口罩。B 准备。除咗个口罩 ，C 调整一下个口罩，定系 D 要换一个新嘅口罩咧？ 点解会拎低个口罩呢？因为好多时咧喺屋企啊，譬如当我自己先算啦，我都会唔戴口罩嘅，因为咧基本上嚟，第一如果你自己喺房啦，咁又隔住个 mon， 你唔惊传染人，人哋唔会传染你，咁可能大家又想睇你个样，咁所以咧就会除低个口罩，所以会有呢个答案 B 就系准备攞低个口罩，因为你想真系见到大家个样嘅咁样咯。 诶、欸，呢、這个都系个好问题、 啊。系、啊、 我喺屋企度同人哋开 Zoom meeting，、我都照戴口罩、啊。 点解嘅？ 唔知道 你自己咁你嗱咁唔系开 Zoom meeting 啦，你就喺屋企咩都冇开会，你戴唔戴？ 唔喺屋企梗系，你喺屋企梗系唔戴啦。 咁点解开 Zoom meeting 你要戴翻？ 因为我觉得就系呢一个系一个 感觉啲卫生啲嘅 会议嘅时候系应该有嘅嘢咯。 我就唔会啦，因为我有网上教书嗰啲咧，我就冇戴嘅。 我开会我会喎、哦 ，OK， 唔知点解会咁样。 好 啦， 我拣 boy， 我拣 A， 准备除低个口罩，我拣 boy。 我系 A， 准备戴上口罩， okay， 你系准备除低口罩。好，咁啊 Michael 咧？ 我本来想拣 B， 所以你咪拣 咯。 我惊一阵间出嚟嗰啲同你一样嘅啲， 有咩所谓啫、 啊？ 我 拣 C，、我拣 C 调整， 哦、 即系再整好少少，掹翻靓仔少少 吓。 好啦，咁如果你拣咗之后咧，咁而家开始啦。 好， 第一 A 啦 ，A 即系 Sarah 啦，准备戴上口罩。选择 A， 你在工作上做自己嘅可能性系20%视讯会议是可见不可足，选择视讯会议戴翻口罩，好可能咧睇到荧幕嗰边嘅人咧，或者多数人都会戴口罩，于是谂下，既然人哋都戴啦，就自己戴啦。但问题系，其实你喺自己嘅单独空间，你冇接触人嘅，戴上口罩只系寻求一致性，唔想同人哋唔同，或者增加安全感吓。对方有所遮掩，自己都唔想太过坦白，唔会强调自己或者自我啊。呢一种人咧，可以喺团队合作中生存，唔会飘太过标榜自己，或者佢本来咧就系比较低调嘅，或者亦都系一种保护式。待人处事上咧，好可能咧系会比较弹性啲啦，可以沟通协议啦。 长眼睛嘅意思 系 咩？即系其实系有即系识睇啊。 我觉得系 系长眼睛嘅， 识睇人 系 嘛？ 即系识睇人哋 眉 头眼额。 系啦，有主意见嘅就唔会太让步，唔占人便宜，但系都唔会自己吃亏嘅。 一就系一，二就系二，有自己嘅原则。 你 准唔准？ 准啊，我觉得准啊。 冇错。 好 B 啦， 到 B 啦，马书噶。 系啊。无论荧幕嗰边有几多人啊，系咪戴口罩？如果喺呢个 Zoom 开始嘅时候除个口罩，而唔系喺会议之前就除低咧，表示诶先及下个 mon， 睇下对家系即系点样样先。 有冇 见到 加嘢啦？快啲啊！ 见到对方嘅头像而调整，但系咧同戴住口罩唔同嘅咧系，无论对面戴定冇戴，假设即系一半一半啦。主動除口罩加上獨處一室咧，合理性係高啲嘅，表示話呢個人做事情咧較為理性思考、邏輯力強，對於事情反應快啊，具備自我修正或者係自我調整優勢，重視他人。尊重同隊，哇！呢、這個太好嘅嘢，我唔係好想。 我嚟啊！不過度追求自己嘅，對於團隊目標追求能夠貢獻自己，喺自己嘅小宇宙放飛，但係咧亦都喺大環境裏面咧穩步前進啊！有時稍嫌會保守嘅，但係咧就唔守舊，該改變嘅時候咧就會主動出擊。O K 喎， 但你調整我就覺得唔係咧，你冇。 我有調。 又都有整嘅，都有整嘅 气，你有气。 边个啊？ 冇对象。 系啦，但你冇对 象， 因为啲人走开，系咪？系啊，真系好惨啊！ 唔紧要，好嚟 好，简师啦，简师咧就系话即将咧系要调整一下嗰个口罩嘅。简师嘅人咧，你喺工作上做自己嘅可能性系60%吓，调整口罩可能系必须性与美观性嘅区分，一系功能上，一系形象上。对住荧幕突然间想调整口罩，可能喺荧幕反光面见到，咦，戴得唔系好整齐。口罩咧就不比眼镜啊，有一定嘅佩戴角度。如果突然间要调整，可能显示潜在追求完美，即系呢个人咧中意比较完美嘅，或者系过度追求完美。照片上睇唔到不甚整齐，可能系个人对整齐要求较高啦吓，相对重视个人形象。重视自己别人眼中的形象，不见得会刻意讨好人。相反呢，这类人可能只是想更善待值得更好的自己。有时候甚至会稍嫌转了牛角尖，或者对于人家的眼神会有不自在，会想做一些动作，做一些事希望看下去顺眼一点，或者是。 都有点像他，嗯，是啊，都有点像大佬，嗯，是啊。 这个就是 你好了，信不信服啊？ 都多少嘅，啊，我都几重视人哋点样睇我嘅。 系 啊，你都几紧张人哋点样睇你。 你重唔重视我点样睇你 嘅？睇咩人啦， 啊？个我都重视，你我更加重视。 系啊，你点样重视啊？ 咦， 你都唔系人，你系马嚟啊嘛？好啦，拣 B 嘅朋友啦，你喺工作上咧做翻自己嘅可能性咧，80%啦。嗱，换口罩系好特别嘅动作啊，亦都系所选嘅项目当中嘅动作最多嘅一项。你要除低佢啦，跟住你要穿。再戴啦，系咪咁啊？咁佢其实多少嘅话咧，都系能够咧就顺一个人咧能够喺眼神交流嘅时候做一个咁样特殊同埋特定嘅动作咧，多少都系能够咧就顺从自己嘅想法或者系心思嘅。口罩咧应该换咧，除非系突然间有一个即系打一个大黑黐，如果唔系嘅话咧，多半咧都系能够继续戴落去嘅。咁啊话口罩有异味啊，咁其实口罩一旦咧使用过就会有异味噶啦，但系成日咧都会戴一个嘅话咧，味道会慢慢产生噶咯噃。所以咧唔系突然改变嘅，如果系突然间觉得口罩怪怪地，就系开会嘅时候咧，就有自己嘅心思。无论换口罩系乜嘢嘅动机，喺一个视讯会议之中做呢个动作，系相当程度上咧能够自己做自己嘅。不论别人点样睇自己，自己点样咧先睇自己咧先至重要。能够喺呢个团体当中嘅话咧，找到自我自在嘅生存方式，唔打扰人，但系亦都唔太喜欢被打扰啊吓。 呢，这个就开会前换口罩啦。继续我哋嘅节目，轻松快活人。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写意，有爱就像百合诗，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诗，打开关怀空间。 星期二我哋节目非常之多，除咗一阵间嘅讨论区会讲下，如果你能够请同一个朋友食饭，你想同边个咧？哎，强调唔系朋友啊，同一个人啫，一个未必系你认识嘅朋友嚟嘅。同埋12点之后咧，仲会有 漂流教室啊！ 今日 系漂流， 冇地教，净系漂流，纯漂啫， 漂漂 嘅，纯粹漂， 纯流， 漂啊， 漂灵强， 纯粹。 磨成难断。 張陳百強嘅呢首舊歌叫《創世紀》今个星期二早上10:29送给大家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33度的气温非常炎热的，相对湿度40%。先听10: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有内地人士声称无接种新冠疫苗，来港都可获疫苗通行证同蓝码。李家超话，内地人士来港唔需要接种疫苗，系过往已经实行嘅政策，已经实行咗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内地疫情风险系全世界最低，风险相对较香港低好多。他说政府会留意整体疫情，但目前未有发现产生相关的输入个案。李家超亦都被问到新加坡亦都会在11月举办金融科技展，本港怎样同对方抢生意。他说香港一向有举办金融高峰论坛，在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强。 我们举办金融科技的高峰论坛呢，是我哋一向都舉辦嘅活動嚟嘅。我哋喺香港呢方面嘅競爭優勢咧，係存在兼且係強嘅。亦都好多喺呢方面嘅橋楚咧，亦都同我哋溝通過，表示咧對於出席我哋呢個論壇咧係有興趣嘅。當然啦，我哋香港嘅實際疫情情況同另外一個地方未必一樣，我哋都有我哋疫情要採取嘅措施，包括我哋嘅確診數字高而導致我哋嘅醫療體系嘅負荷力必須要保證，同埋我哋對於高危嘅人士嘅保障咧係必須要採取措施嘅。喺個數據嘅分析裏邊咧，我哋會不斷留意住我哋會按住實際情況咧去設定我哋最終嘅一啲疫情管控措施。我哋都相信咧，我哋係會做到一個成功嘅經濟金融嘅高峰論壇嘅。另外咧，我哋長遠嚟講係點樣去採取措施，包括我哋嘅而家嘅3+4會變成點樣樣咧？我哋都係要睇數據同埋睇住疫情嘅走勢。但係我剛才講過，打疫苗係對自己同埋成個社會最佳保障。疫苗接種率，特別是高風險人士的接種率越高，我們可以去回復正常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機會和空間越大。所以這方面呢，希望所有人都不要猶豫了，既是保障自己，亦都是一個對於整個社會抗疫的公民責任。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过去4个星期的疫情走势显示 BA.4 或5的变异病毒株确诊个案的增速急跌，近一星期只是增加了14%，反映病毒传播减慢。按照7日平均数，疫情应该已经在9月9日见了顶。對於有專家認為大廈強檢公告已經失去原先的意義，建議取消。梁子超說疫情仍然在高位，風險未解除。香港住在多層大廈的人口屬於全球最多，居民要共用很多設施，因此要有措施減少疫情傳播和減輕對醫療系統的影響。立法會議員陳海欣說，新冠確診個案雖然回落，但單日7000多宗仍然是高。他認為不應該放棄強檢，當局亦都有提供流動檢測站，強檢並非擾民。內地新增915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188宗確診和727宗無症狀感染。在新增本土確診中，四川佔最多的126宗，內地亦都新增84宗無症狀感染。當地亦都新增84宗無症狀感染。北京本土新增10宗確診和6宗無症狀感染，都是隔離觀察人員。西藏本土有210宗個案，除了11宗是確診，其餘都是無症狀感染。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同干燥，但系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03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3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5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5蚊跌11.7，腾讯控股305.6跌1.4，阿里巴巴91.95升2.15，盈富基金20.04升4仙，三星制药5.35跌3.5，美团180蚊升1毫，中国移动52蚊升7毫，新东方在线31.3跌1.7，友邦保险74.7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68.3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49，瑞士法郎0.953，加元1.299，人民币6.925，英镑对美元1.169，欧元对美元1.013，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589点，系升47点。港金报161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52美元，卖出1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头先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盈辉台咧，就有架车跌咗啲货喺路面，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啦，龙尾就接近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路面嘅障碍物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沙田路的支路去火炭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沙田路支路去返火炭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大角咀的樱桃街去维港湾方向就挤塞，车龙在奥运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津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都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 回归25年来，基本法面对过种种挑战，怎样一一度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以及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带观众回望法例的初心，鉴古至今，理解今日的社会，透视香港的未来。 基本法25年，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点大八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嗯。其实咧，即系做电台咁多年咧，有一样嘢好中意嘅，即系关于呢一个行业。因为我以前做过另一个行业咧，有完全唔同嘅需求，就系服装上嘅需求啦，咁样。咁电台咧就我哋成日嗰种叫咩 smart casual 系嘛，即系总之你唔好太过污嘢啊，踢到拖鞋啊等等即系一般嚟讲，即系干干净净啊， 整齐 都 OK 嘅。咁、但系我真系都翻过一啲工作咧，或者有啲公司咧，系要求一定要着全套西装，打埋呔，恤衫咁啦吓。咁当然佢亦都冇话要咩牌子嘅西装，但系西装就系西装啦。咁但系你知道香港啦吓，即系夏天，尤其譬如好似而家咁样卅几度，你着住西装， 中秋完之后，今日最高可能35度。 呢两日好犀利啊， 好 热 好 热 啊， 好同埋嗰种翳翳热吓。 系啊，破晒几。 咁当然你可以话喂，咁公司系冷气系啫，咁我翻去个过程 出街啊， 系啦，或者我放工咁都系好热嘅咁样。咁有人咧就喺网上提出一个讨论嘅话题，佢就话其实觉得着西装咧，佢用四个字形容系一种虚伪文化。基本上实际上一定系唔需要噶啦。问题你只系话包装自己吓，一种叫做好似俾人一种专业嘅感觉。咁但系佢都提出一个问题就系咪着咗西装代表你做嘢就叻啲专业啲咧？又唔系噶，我有啲着住西装咧。都是傻傻的喎，咁樣。咁阿馬小強，我諗你都一定過過嗰啲日子啦，即係做西裝友嘅日子啦，係嘛？ 我試過，你就係、做 I T 嗰陣時。嗰陣時咧，其實做 真係奇怪，對唔住啊！我插一句嘅就係、是、I T 喺我嘅 認知 當中嘅話咧，唔係你咁樣嘅打扮嘅。 嗱。 系一定系剪到好短嘅打扮啦， 即系 好短。同埋嘅就系佢唔会着晒西装，佢会着一件系啦，冇错，佢系着一个恤衫，咁样 啱啊， 系 啊。我有机会我揾翻个2000年嗰啲相俾你睇， 唔使唔使。 我睇， 我谂都应该冇乜分别。 我想睇， 我 系 要俾你睇。 我连动物园都有兴趣睇，点会唔想睇咧？ 你摆上 Facebook 俾大家睇下啦。 咁我揾翻啦，我尝试揾翻啦。嗰阵时系平时翻工就真系唔会啦，系有啲 见客 新 product 嘅 launch。見客都唔會，新 product 嘅 launch 要喺啲酒店個 ballroom 嗰度，同啲新聞界 見 下面啊，咁就會啦。但係嗰陣時都已經唔打呔噶啦，著件外套、長褲、長袖恤衫咁就係啦。咁我覺得 OK 嘅，因為我覺得係尊重嚟嘅。如果唔係咧，你但我亦都唔會著黑西裝、黑西褲，因為我試過咧，真係。诶、哎，唔该过嚟，有冇水啊？咁样样，即系以为系喺酒店嗰度，我觉得系浅嘅颜色啊，或者嗰只卡其色啊、深蓝色啊、灰色，我觉得 O K 嘅。同埋，我觉得真系一种尊重。同埋咧，你去 present 嘅时候咧，如果你着西装咧。我覺得是會有信心啲， 尊重啲個場合， 有 開會 說服力啲嘅，係啊，所以我贊成嘅嚇。咁如果你譬如話你出街，你咪除低件外套咯。但係記住，如果你成身已經係汗咧，千祈唔好除外套，因為你除咗落去咧，你著唔翻嘅， 係因 為住住㗎，即係濕曬，係真係。除非你件西裝褸好靚好靚，薄如蟬翼嗰啲過萬蚊嗰啲咧，咁你就可以咯。 我都翻過嗰啲工嘅，嗰陣時因為翻一間機構啦。我是做广告部叫助理经理咁上下啦，即系咁样。咁所以成日觉得就系同埋个文化就系、是，我见到个坐个办公室咧，即系由助理经理开始啦，经理啦，全部都系着西装。咁你有冇嚟翻去着 T 恤咁啊？即系我觉得有时系一种叫做 文化 或者系公司压力咯。你会觉得又或者佢有啲嘅 function 啦，你会知道到会嘅个个着晒西装，你又系冇理由。即系求求其其讲到，我即系我觉得个眼光好异样噶。如果你着得太过 casual， 我觉得本人我觉得咧就系西装咧就我系喜欢嘅，尤其是嘅就可能系恤衫啊、西裤啊咁，我已经可以觉得嘅就系西装嘅一部分啦。我觉得系一啲嘅就系大家明白嘅 禮儀嚟嘅，係禮儀嘅一種嚟嘅、嗯嗯。你著得啱嘅嗰個咁嘅情況，你唔會 overdress， 亦都唔會 underdress。與其我覺得其實佢係靠近少少嘅，就係好似係一個 uniform 嚟嘅，佢、 嗯、 係個制服嚟嘅。我感覺覺得係會俾人哋有一種專業啲嘅感覺，係。是有的、 嗯是啊、 尤其是就是你見到的就是各國那些的元首或者他有些什麼 深色西 裝，他一定是深色西裝，甚至乎他就是穿一件什麼顏色的西裝，一件什麼的 衫， 和打一件什麼的呔，全部都是語言來的， 沒錯， 所以我不會覺得這件事是一個虛偽，我覺得這個是一種禮儀、 嗯、 以及的就是我會覺得的就是說一個男人，與其如果你在公司裡面的話沒有這些這樣的就是衣著上面的、規定，除非你是一些譬如可能講廣告公司，有時我都去過有某些廣告公司、 啊、 可能個老闆比較年輕 一 點，所以你會見到的就是亂著的、 啊、 我覺得 OK 的，與其你如果想有一種這樣的，給人有一種很專業的感覺的話，與其給同事亂著，我寧願你就叫他們全部著西裝、 嗯是啊、 以及就是我自己本人、女仔我覺得都有的，我不是西裝、嗯、我是套裝， 亦、 啊、都給人有一種就是比較莊重一點、啊、我現在來跟你談公事的感覺、 啊、 的就不是說你亂這麼著，可能有些吊帶又吊了出來、啊咁嗰啲你俾人哋有一種感覺就係你覺得就係、是、好唔得咯。 嗱、 嗯， 女士，我覺得真係如果要見啦，千祈唔好太性感。 嗯， 例如太低胸啊、吊帶，真係好尷尬。 No no no， 睇 下 你見 咩 嚇？ 見 咩 嚇？因為我見過有一次真係好犀利。有一次我哋係喺要開一個會，要喺一個 disco 嗰度，夜晚黑要搞一個 event、啊。啊啊啊跟住嘅咧，嗰一班女仔，哇！我諗真係所向披靡，全部都係乜嘢咧？低胸以及嘅就係全部都係窄身嘅裙，係全部都係好好身形，全部都係 A B C 嚟嘅，即係頭髮全部都係撥埋一邊，跟住呢度戴一個大嘅耳環，就去開會。 但係 都唔使傾啦， 唔 使傾啦，佢哋 OK 曬啦， 因為喺個 event 喺嗰度傾啊嘛，所以咪就係所有嗰啲係 MC 啊，要做嘢嘅人啊，又或者係台燈聲啊，咁樣喺度開一個會。 咁娛樂事業有啲唔同嘅，我諗佢阿馬斯克講嘅嗰啲就係啲真係嗰啲白領啊，會議室開嗰啲。 嗰個我相信嘅，佢哋亦都係揀過㗎，因為啲女仔係全部個個都靚㗎，同埋個個都係後生㗎，中英文全部都係流利嘅，同埋佢就個個都係咁樣著住啲窄身， 好有信心嗰啲， 唔係咁容易㗎，高踭。在那里踢来踢去行来行去，你明白吗？ 我知道、啊、 你真的目不暇给、嗯。 其实你讲高踭鞋算不算都是女仔的 official dress 呢？因为有些、公司呢除了要穿套装，即是女仔说、 嗯、 其实好像都要要求他们不可以穿、没踭鞋啦、 啊、 甚至波鞋更加不得添、 啊、 就一定要穿一些比较 official 一些的 有踭 鞋， 不穿凉 鞋。是少少踭我觉得是好看的。 啊、 因为如果你穿一套装的话，你都会见到如果你有少少踭的一些高踭鞋的话，你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成件事佢先至系啱嘅。如果你着嗰对波鞋嘅话，感觉上会觉得嘅就系话你应该系放咗工之后会去打波咯。你有咁讲噶嘛？ 我知啊， 有预设噶嘛？ 系啊， 系啊。 我最近去一间中环嘅 PR 公司，哇，真系佢哋专系做名牌嗰啲活动嘅。 嗯， 有个男嘅marketing 就群翻工。 男嘅 marketing 系真系群嚟嘅。另外有一个咧着一套套装， 突出啲脚毛啊，都得。 唔係佢好長嘅嗰條裙，另外有一個 係，嗰個其實係女同事嚟，唔 男嚟嘅，咁佢中意著裙。另外一個咧就著咗一件套裝，又係一個名牌子同一個運動牌子 crossover 嘅。佢嗰件衫咧，我 check 過啦，12,000+，下邊嗰條係一條短褲嚟嘅。我覺得哇，真係好好睇啊！呢啲，但我呢啲我唔敢試啦。但我覺得哇，如果呢啲環境翻工就真係幾開心。 不如咁啊，揾日你著條裙翻嚟咯，係嘛？我哋都會接受你。 其實我帶咗翻嚟， 不過冇著啫。 你帶咗條裙翻嚟， 係啊， 哦，短裙係嘛？即係睇下，一睇一睇下， 紅紅下 上邊著 two top 咯， 唔好， 好唔好？都幾得意啊！我覺得阿馬姑娘啊，好啦，翻到11:00翻嚟，我有今日嘅網上情信俾大家。 回憶裡想起模糊的小時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发疯我。 我们的爱，仲有七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网上情，当你厌倦生活的时候，细个嘅时候，大人成日同我哋讲：，你大个咗咧就自由噶啦。人大咗入咗社会做嘢，先慢慢发现，原来人最唔自由嘅时候就系大个咗啦。你有冇呢种感觉呢？翻工好苦闷，工作好枯燥，生活好无趣，人生冇意义。系赚咗钱，但系赚咗钱日日都要翻工，连花钱嘅时间同精力都冇，于是净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一切令人感觉到生活好似一潭死水，冇任何嘅兴趣。于是有啲打工仔就开始有种想法，越嚟越唔想翻工，亦都厌倦生活。如果你系咁样嘅话，以下有啲建议送俾你。第一，好多比你过得差嘅人都系享受紧佢哋嘅生命。赚紧十几万嘅人，你谂下，有啲人得几万蚊；赚紧几万蚊嘅人，你谂下，有啲人得几千蚊；赚紧几千蚊嘅人，你谂下，工都入冇得翻嘅人亦都有好多。唔好抱怨生活唔好，唔好抱怨世道不公，比你差嘅人多的是。第二，其实好多时系人选择咗自我堕落。世界上有绝望唔系环境造成，系你自我选择，自作自受嘅。对于工作，对于生活，唔好太过灰，唔好终日觉得人间唔值得。所有人都坚持住，点解你唔得呢？第三，每日翻工虽然有时会困困倦，好痛苦，但系大部分人都系享受紧佢嘅工作，点解你又唔得呢？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付出咗冇回报，或者回报只系未嚟啫。大多数人会有呢种感觉，就系咁做，系咁做，点解冇回报嘅呢？自己嘅付出有乜嘢意义呢？其实任何嘅付出都系有回报嘅，即系回报嘅时间有啲早啲，有啲迟啲。只要你肯坚持落去，自然有一日你会得到你想要嘅东西。最后一句就是，当你有所努力之后，不妨将个结果交给上天。尽人事听天命，人只要尽了全力做了一切，那拿到什么结果已经不是我们可以决定，而是交给上天帮我们安排。正因为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人生先多了神秘感，有人生的乐趣。送给所有打工仔，希望你继续努力，得到你想要的回报。 And I stumble to the kitchen, pour myself a cup of ambition, and yawn and stretch and try to come to life. Jump in the shower and the blood starts pumping. Out on the streets, the traffic starts jumping with folks like me on the job from 9 to 5. Working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Barely getting by. It's all taking and no giving. They just use your mind.Watch him shatter. You're just a step on the boss man's ladder, but you got dreams he'll never take away. In the same boat with a lot of your friends, waiting for the day your ship will come in and the tide's gonna turn and it's all gonna roll your way. Working 9 to 5. What? Working 9 to 5 是 Dolly Parton 的这首歌呢，在今天呢网上呈送给所有打工仔的朋友继续努力。啊、今天讨论区呢就是如果你能够同一位不是朋友选择一个人同、你吃一餐饭，你会选择哪个呢、除了刚才呢有人说选马老师之外呢，我看到很多很得意的答案。 是 喎、 真的没想过。 好特别、甚至呢有一位朋友呢他是想选他以前一位老师、我又没想过。因为其实一这个字一个呢个 choice 呢真的很少、是一个残酷的选择、我都想过很多个人很想跟他吃饭，但如果只有一个呢咁好多咧就會好難揀。 簡單一個字啦，台同一台人食飯， 又要分開幾次食啦， 咁就失去咗個意義啊！ 唔係有兩次啦，俾你兩個啦，好嘛？ 兩個啦，最多兩個啦， 分開食俾你。 係好難啊，我都係咁諗啊，係啊。但係我揀緊都係名人嚟嘅， 我都係， 係嘛？我都係名人嚟嘅，但係我過身嘅喎。 我都 系 过身， 系啊！我 过身。 我哋今日个街坊都拣咗两个名人过咗身嘅，但如果要拣，即系佢拣系一啲乐坛嘅名人啦。如果系呢啲咧，咁就太多啦，真系要一台啦，嗰啲就 系点止啊？ 系啊，因为好多好经典嘅名人都走咗噶啦， 系啊，都好多人想问佢噶嘛， 冇错，倾下偈或者佢即系点我两道都好啊。 点解要佢点你两道？边两道啊？点 散走咯，即系过两招永啦话。 好似系咁讲嘢啊，点我两道啊？ 系啊，我呢啲 old school 啊。冇錯，係咪先？ 點你三度？ 點你兩度？我都諗一諗，點你兩度？ 你冇試過？ 三十四度？ 係啊，邊兩度？ 而家三十四度啦。 邊兩度？ 邊度？ 案虽然回落，但单日7000多宗仍然是高。他认为不应该放弃强检，当局亦都有提供流动检测站，强检并非扰民。台风梅花凌晨移入东海南部海面，继续向北至西北方向移动，预料仍然会增强，并在明天下午至夜间在浙江温岭到舟山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梅花影响，浙江将会出现明显的风雨，明日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民众要加强防范。梅花早前为日本冲绳等南部地区带来大雨和强风，波照间岛24小时内录得破纪录的超过358毫米雨量，石垣岛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42毫米，往返公馆岛和石垣岛的多班航班取消。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位于硫磺岛西南边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在上午10点，台风梅花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和干燥，但是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63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44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2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55.05跌11.65，腾讯控股307.6升6毫，阿里巴巴92.15升2.35，盈富基金20.1升1毫，三星制药5.36跌3.4，美团180.9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68.54升5.6。中国移动51.95升6.5，友邦保险74.6跌1.5，新东方在线31.7跌1.3。 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9， 英镑 9.176， 瑞士法郎 8.246， 澳元 5.394， 加元 6.046， 新西兰元 4.815， 欧元 7.953， 每百日元对港元 5.50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8.22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89 点，升47点，港金报16,150元，跌2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21.66美元，卖出1,72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阻路，龙尾过咗观景台少少。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龙尾过咗观景台。咁至于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去火炭方向嘅支路，近住第一城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沙田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角咀的樱桃街去维港湾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骏宏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在这 小小将 为了踢球他们可以去到几准， 教练说 每一个中六生跑 DSE 的期间是缺席过分， 妈妈说 很肉赤的，让他们踢完球呢，我们要买个饭盒在车上给他吃，跟着即刻要做他未完的功课。 这位足球小小将就说 踢球最想就是踢香港队， 一起感受他们对足球那团火， 听 CIBS 节目足球小小将，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松快活人。 都头 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如果你可以同一个人食饭，嗰、那个人系边个？ 我相信咧，总有一个原因吓。而今日咧，我见好多我哋嘅网友留言咧，即系有好多洋葱嘅吓，好、感人嘅。咁但我就觉得啦，忽然之间我叮一声，我见到有位朋友叫 Sam 咧，佢嘅留言咧令我谂翻起，如果呢一个人佢而家喺呢个世界上，就算佢唔喺你身边、或者你失咗个联络，唔好放弃呢个机会、你有机会嘅话，你咁想同佢见翻面，尽量吓。阿、Sam 咧就好想同佢初中三年级有个班主任晚饭，佢已经冇联络啦，咁样样，咁系咯，好想见翻佢，咁我就不如你同我哋讲佢咩名啊，帮你试下，因为 Sarah 上次都因为咁咧、就揾翻一个好挂住个老师啊嘛， 系啊，冇错，你老师啊， 如果有机会嘅，嗱，咁呢个叫张仁利，仁咧就系仁义道德个仁啦，利就利益嗰个利啦吓，张仁利老师当年喺一间叫佛教梁植伟当班主任嘅，咁阿 Sam 咧就好想联络翻佢，见面又好，或者即系聚一头都好咁样， 呢啲好难得噶啦。 系啊，请大家如果知道呢位老师嘅下落嘅话，可以帮我哋联络，好唔好？ 冇错， 虽然系人海茫茫，但我谂冇嘢系做唔到嘅。 系啊，一定揾到，我个小学同学仔都揾到啦。 系、上次你都系咁样啫。 但系佢可以点样联络我哋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咯。 系 咯， 实有方法嘅。 咁我哋将个联络俾翻阿 Sam。 好，一定成功。 系咯，咁我再重复一次啊。 嗰位叫张仁利老师，仁利吓，当年喺佛教梁植伟当班主任。咁而家咧就阿 Sam 咧就當然而家已經好大個啦嚇，咁、但係當年咧就佢做班主任嘅時候咧，佢好懷念佢啊。啊，另一位佢想見嘅就喺日本工作嘅網友，之前成日喺日本同佢見面，咁但係呢個就未必得啦，因為佢 日本 佢都唔記咩名啦。 好啦，咁啊到我哋要講一講咯喎，咁、你先 啊。我有兩個人想見啊， 我都知道係 咪我哋兩個 啊？梗係。 咁唔 係 啦，我哋兩個佢就你可以唔想見嘅，不如下個禮拜啊。 我申請唔見一個禮拜，好下個禮拜我哋唔想見嘅，第二日喺你喺你面前出現。如果你佢叮一聲呢個鬧， 即 係 你想 去 叮走一個人，係 可以叮走 一個人，可以叮邊個，好唔好？跟住咁啊， 嗱有兩個人我真係好想即係同佢見面嘅，一個真係阿方嚟嘅，即係。 系咪嗰时启德机场嗰个？ 系啊，我讲真嘅， 我唔应该咁形容啊，我唔应该话佢系启德机场嗰个放，好似有啲有啲误会啊，你会唔会啊？ 佢绝对唔系启德机场。 我知啊，我知，我就我呢句说话有啲毛病。 啊，唔紧要，因为 真系咩人？应该 送佢启德机场嗰个。 系，因为我真系好多年。 启德机场同埋赤鹿角机场都系机场啫，有乜分别？ 佢唔系机场。 机场你都唔会啦， 佢绝对系 呢个咸强 超声波，佢系超声波， 咸强冇可能等同于机场。 超声波 ，OK， 好得得得，冇问题。 你又超啦， 佢系一个大，因为佢系大波只啊嘛，我知道。 你讲乜都得啦， 因为真系好耐冇见啦，同埋即系系啦。 唔好咁行啦， 半年 好耐冇见啦。 因为过去半年咧，成日睇佢咧，个脑海咧，佢以前啲嘢咧，渐渐 其 实 我唔 系 好记得 啦。虽然 你讲过几次，我第一我想问翻咧，其实嗰阵时系边个话分手噶？ 边个话分手唔？ 佢系边个？ 阿方话分手啊嘛。 咁你会唔会？你会唔会喺个席上咧？因为我都希望啲人拣完嗰个人，讲下点解啦，同埋你哋会倾啲咩？你会问翻佢？ 唔会追问 有或者有冇后悔？有冇后悔？ 我咁红咁。 我 而家贵为一个系。 一个节目主持人， 红色，唔系我会即系问下佢过得好嘛啲生活，系因为我真系挂住呢个人。 我同你一齐啦。 咁你使唔使同佢食饭啫？你打电话俾佢得啦。 我就冇电话，冇晒联络。 佢全名叫咩方？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吓，咁啊，真系搵佢啦又。 想见面， 你搵佢啊？ 你又想见面？ 唔需要， 又唔想听下把声。 萧芳芳系嘛？ 系咩方啊？ 冇嘢啦，你 心 芳芳 系嘛？ 我覺得如果得一個咁嘅機會咧，見阿方，對唔住啊，即可能阿方喺你心目中嗰個地位係好重啦。都應該嘅，可能有喺每一個人嘅心目中個地位都唔同啦。我唔會想見翻我前度咯。 唔會噶。 如果全世界咁多個古今中外，我任你可以揀一個人見。 又唔 係 喎，係 啊， 我會想。 我會啊，我真係 都有好多網友想啊，其實。 係啊。 我知啊，但我唔會。 係啊，但係唔會即係再有咩遐想啊，帶佢做啲乜嘢，純粹傾下偈。 即係有咁樣嘅機會得一次喎。 係啊係啊。 OK， 好好好， 夠啦。 我明嘅，我明嘅。 咦，你兩個㗎？頭先你話 可以連續講兩個。 頭先咪 哇 呢一個， 頭先你啱話係兩個， 係有兩個，就係黃沾。我好中意佢，我细个中学我已经留意到，即系呢个人，哇！原来佢又睇佢嗰啲书， 怎樣創呢個黃雨林個公司啦，同阿林燕妮啦一起做酒啦， 好犀利！ 我覺得好勁呢個人。 廣告出自佢哋手筆 嘅。但係你喺呢行咧，你都即係做咗好多唔同嘅範疇，你有冇真正合作過？ 冇合作過。 反而你冇 合作 過，阿 Sir 冇合作過。 乜嘢都冇。 冇啊！我好羨慕啊！嗰個黃咩光啊？黃光亮係佢個徒弟嚟嘅，我好羨慕。 Sir 頭先有同合作過好長段時間。 我同佢做 大鬧鐘 嘅節目，係啊，開心。 我知啊，所以我真係好羨慕你，因為我覺得呢個人咧係我一個偶像嚟嘅。嗱，佢既玩得又做得，亦都係哇嗰啲詞幾靚啊！原來又喺香港大學繼續進修讀碩士， 好犀利啊！ 同埋因為我又最近咧撞翻佢一個舊同學啊，一個白神父，佢同我講開佢點樣同阿黃沾讀中學嗰啲。即係二時嘅入市，係啊，然後中文名咧又係黃沾幫佢改嘅，又一齊打麻雀，又一齊去九龍城食飯。我覺得哇，真係我好想即係如果阿黃沾同我一齊食飯，我會 你會問 佢 乜嘢啊？ 問佢創作嘅嘢，問佢覺得開唔開心。我相信佢一定開心嘅，但係感情嘅嘢我就唔會問啦，因為每個人都有佢嘅過去嚇。但我好想感受一下佢嗰啲創作嘅思路啊！ 佢真係才子啊！ 才子，超才子， 亦都係鬼才啊！ 係啊，太勁啦！我覺得佢真係，同埋佢，我覺得佢對友情，即係譬如話我呢位白神父咧，佢話佢有一次已經好老啦，呢個白神父八十幾歲，話同佢食飯，車佢送佢，睇住佢翻去佢個住嘅地方，佢先走。哇！我覺得好感人。佢兩個係即係中學同學，一路識到識到阿黃沾走咗。咁我好想同阿黃沾食一餐飯。嗱，我都想問你啦，你有冇同阿黃沾食過飯啊？ 我冇同佢食過飯，但我同佢成日做早上嘅節目嘅話，我就會覺得呢一位前輩受人敬重嘅話，係真係有佢嘅原因嘅咯。佢做嘢就好認真咯，但係佢平時嘅話就會對你哋好提攜咯，同埋有好多嘢佢會提點你嘅，佢會講俾你聽嘅，有啲乜嘢啱嘅、唔啱嘅咁樣，佢係想你好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難得能夠放下一個身段，喺做唔同嘅嘢嘅時候， 教你喎， 你會 feel 到嘅就係佢對。就算是他自己的工作也好，或者是对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东西的话，他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见解和一些看法咯。他也不怕跟你 share 的。所以我觉得他很难得的话一个老前辈一个前辈。 同埋听 Sir 讲他很直的嘛讲嘢。即是觉得你有些东西不好他就会即刻告诉你他这样不是很啱的。 我讲一件日事给大家听就知道的了。其实那时候呢就不单止是我啦，同埋另外有一位的男主持跟我一起呢就会做一个叫做大闹闹钟，咁其实咧每一日咧，基本上我哋都需要就揾好多新闻上面嘅啲，譬如软性嘅也好，或者系点样嘅好。咁其实就有一位嘅编叫做咩咧 ，PA 啦，咁样佢就要准备有好多嘅嘢俾我哋，就摆晒个台面嗰度咧，等詹叔翻嚟拣嘅。咁当然啦，咁我哋就会有个早讨会，我哋喺做节目之前嘅话，一定要开定个会，即系知道里面要讲啲乜嘢。咁样所有嘅嘢咧，都一定系已经准备好晒噶啦。咁点不知咧就嗰、个嘅 PA 有一次就寫一啲嘢俾我哋嘅時候咧，即係譬如可能佢講緊幾點到幾點鐘係咪要講啲乜嘢？幾點到幾要講啲乜嘢嘅時候咧，佢好潦草啊！咁裡面有一啲嘢好可能就係俾阿詹叔嘅時候咧，詹叔一睇完之後就掟低咗，咁跟住咧就已經喺度講冇嘢喎，冇人知道佢發生咩事。完咗之後咧，氣鬱就嚟啦。他就即刻叫上我哋所有嘅人入咗喺個 conference room， 包括呢位 PA。咁跟住咧，同佢講，佢就係話：你知唔知你自己寫乜嘢？你讀一次。咁佢自己雖然佢自己寫，佢自己都睇唔到啊。咁跟住佢同我講， 唔似你噶嘛， 好似我。 係啊，所以其實你嗰次咁樣嘅話，我就即刻諗起詹叔咯。佢就係話：你寫嘢俾我，其實你想同我溝通，你係想要我睇得到同埋你知道嘅。但係如果你咁樣鬼畫符俾我嘅話，你既不尊重你自己，你亦都唔尊重我。你唔尊重你自己份工啊，因為你嗰份工嘅就係你要 suppose 要應該要寫啲嘢同我溝通啊。咁如果咁，我跟住咧就鬧，但係我覺得呢件事對於佢嚟講就係終身受用。呢一個 PA 以後做嘢，佢就唔會再係咁樣。佢唔單止仲要係一個小嘅 PA， 慢慢升到一個好好嘅職位。但係講起呢件事嘅時候，我哋永遠都會覺得嘅就係好彩當日俾阿詹叔鬧醒咗。若果唔係嘅話，佢做人係唔會咁有。 交代 咁有交代， 咁佢知道呢一樣嘢嘅話係一個基本功，基本功必須要做。 好多年前咧，有個好嘅編劇，佢係好嘅編劇。佢喺我演出之前，做一個劇之前，佢俾咗個劇本我，但係鬼畫符咁，我就同佢講啦：阿馬生，我真係唔係好識演，因為如果我演得唔好咧，我係交代唔到。不如你嚟演啦，你睇到你自己啲字啦咁。咁所以馬生咧，嗰個演技咧，從嗰一開始就突飛猛進，係咪咁啊，馬生？ 我唔答呢個問題住。阿Joy啱啱講完番説話咧，我起曬雞皮。係 啊， 我覺得頭先佢阿Joy講翻嘅故事咧，仿如。就是詹叔跟我讲的番说话、因为我正正就是这样，我的字真的鬼畫符、由 N 年前被人闹即是 Wendy 又已经是这样闹我闹我妈又是这样闹我、你这是什么字来的？ 你妈都看到你的字的吗？即是你会跟用这个文字交 流？是啊，不是，她有时会见到我写什么、她说你写什么啊？因为我老豆读书不多，但是她的字呢就好过我很多倍，所以呢我妈成日就很生气呢件嘢，即系你点见人啊？你好丑啊！就好似头先啱啱阿Joy讲呢番说话咧，我觉得系一个桥梁， 暮鼓晨钟 系啊！ 喺、 我 认识嘅拍档或者诶电台同事里边咧，有一个人咧，佢好似印出嚟咁嘅，到而家都系剧本咧， 啲字咁犀利啊！ 就係、是、李麗蕊啦，佢每一個字你都睇到， 好靚。 唔係啊，因為其實嗰次我真係覺得我有幸咧喺當中，因為佢唔係會淨係叫一個人，佢就係匿埋佢去鬧佢，佢係會所有成個團隊去，即係我就喺呢個面前嗰度，其實佢就係所有嘅後輩，你哋都要記得。呢一件事其實呢啲係啲基本嘅功，你應該要做嘅嘢係應該要做好，既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別人。我好記得佢呢一句噶。 好，今日我哋繼續。怀念一下，或者我哋幻想嘅，到底我哋喺我哋生命之中最想同边个食一次饭？ 好。 沉迷自闭梦系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脑，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珍惜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咪走转咪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 继续 Do Re Mi Fa So， 那知道今晚要做到 Hey oh，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Ra Ra Ra， 贤呢首你好啊，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哇，真系好热，今日34度，相对湿度34%，哇，低到不得了啊，嗰、那个相对湿度，系啊，啪啪声啊，啲皮肤真系 34度，酷热 天气警告生效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相对生效嘅，咁啊，同一定我哋嘅街坊街坊咧，都会有啲朋友们同我哋讲下咧，到底今日嘅话题佢哋睇法点样？ 好啊， 不如先听听小白啦，好嘛？ 好。 我是八元豪小白的，如果会邀请一位的朋友、可以跟我吃饭的话呢，我突然之间突发奇想，我希望是一位的国际厨神，例如是 Gordon Ramsay 咁样，哇，如果你同佢食一餐饭，而你可以话俾佢听，你想食边一类型嘅餸，跟住佢呢就可以绞尽脑汁为你准备一餐好丰富嘅，而且一路食呢佢仲会解释俾你听到底呢个餸应该点食啦，点样煮啦。所以呢，我觉得呢一餐饭呢可以令到我获益良多之余呢，哇，我简直我嘅舌头大饱口福嘅，呢餐饭我觉得一定要食啊。 呢个我鍾意。 我都鍾意。即係同厨神食饭呢、真係学到嘢，可以即系食到啲最好嘅嘢， 但系要去佢屋企食饭咯，系咪啊？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你可以 book 佢嗰啲餐厅噶嘛。 冇错， 咁 系。 你有冇食过啊？ 系 佢嘅餐厅啊，等几个月噶嘛。 即系你住家饭真系有。 系啊， 呢、這个我 同埋睇下佢屋企啲装饰。是 啊， 呱啦呱， 呢个 OK。 今日咧冇问啦，奥波我谂啊，奥咧如果佢一问咧，会唔会又系同阿巴菲特啊？巴菲特咧，股神啊，即系问下佢有啲咩窍嘛？我记得嗰阵时有嗰啲咁样嘅宴会噶嘛，即系最高价可以同阿股神食餐饭， 拍卖噶嘛，或者系咯，有啲系玩嘅，有啲玩嘅就系会可能喺宴会。者裏面嘅話，有一啲男仔咁，跟住佢就係會出嚟企出嚟嘅，就係話有啲人可以 bid 啦，幾多錢嘅話同佢食飯。有冇玩過呢啲咁嘅 party 啊？即係類似啲咁樣啊，同佢兩個燭光晚餐啊嘛。我嗰時都有玩，我覺得幾好笑嘅。 有玩㗎，係 啊，多數都係自己個老婆 bid 翻。 有冇搞錯啊？ 夠膽啊，大佬！ 梗係啦，呢啲嘢唔可以亂嚟㗎。係 啊，同佢兩個燭光晚餐。 咁另外咧，我哋啲朋友們咧喺網上頭先，我係幫咗一個人。找他的老师啦，咁另外一个 Teddy 都话，我都想找一个老师、啊。 真系，你 真系好啊！ 我个老师咧叫 Stella Lau，Stella Lau 佢冇中文吓，喺明爱白英奇书院教英文，我好想找翻佢啊！呢、這个叫 Teddy 啊，想找一位老师叫 Stella Lau、另外 Shanna 咧 ，Shanna 就 S H A N A Shanna Wong， 佢话想找翻个失散咗50年， 哇！ 嘅朋友叫做叶小燕，71年之后我哋由深水埗东卢大厦搬在上水住之后就冇联络，我真系好想见翻老朋友。 哦、 真系好多呢啲嘅遗憾， 我真系好想你哋真系可以快啲见翻， 冇错， 系好开心嘅。 呢、 這个 人另外 话 好感人啊，佢话好想同马小强食饭，同埋希望有一只亲笔 YMCA 嘅唱片。 你好易啫，你搞啊，你搞个食饭啦。 sorry， 对唔住，我读错，佢系所以就 YMCD 啊，唔系 YMCD 啊， 唔知道我话约粉丝食饭有冇人 bid 咧？ 可以喎，你可以搞呢个喎， 一蚊开始 bid， 系啊，一蚊开始， 食咩好啊？ 跟住佢就变咗你俾一蚊佢。 好，十一点半先啦，新闻报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有内地人士声称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来港都可以获得疫苗通行证同蓝码。李家超说，内地人士来港不需要接种疫苗，是过往已经实行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内地疫情风险是全世界最低，风险相对较香港低很多。他说政府会留意整体疫情，但目前未有发现产生相关的输入个案。李家超亦都被问到，新加坡亦都会在11月举办金融科技展，本港怎样同对方抢生意。他说香港一向有举办金融高峰论坛，在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强。政府預留西貢戶外康樂中心用作猴痘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檢疫。 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對於傳染病，政府是高度警惕，現在當局的準備工作是儲備足夠藥物和疫苗，以及設置隔離地方控制風險。但他強調專家指出，專家指出喉痘是經身體接觸而不是空氣傳播，所以一般市民不用太擔心。被問到政府和內地就疫隔離措施的商討情況，李家超回應說，目標是要建立一套獨立於疫情變化、可持續和穩定的系統，不論兩地疫情走勢都可以長期運作，讓香港居民可以經這個系統進入內地。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本身是檢疫酒店營運總監的崔定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在中秋節假期前發信邀請酒店參與下一輪的檢疫酒店。他說當局早前放寬檢疫安排至3+4，但入境旅客的數目近乎沒有增長，現在檢疫酒店的整體入住率大約是一半。從商業角度，酒店營運者要考慮怎樣維持生計，再決定做檢疫酒店抑或是普通酒店，提供宅度假或者長期住宿。被問到下一輪檢疫酒店會不會少過目前的61間，崔定邦說需要政府回答，而作為酒店營運者必須考慮做哪一種的業務較穩定，如果酒店規模較大，有較好的配套，做宅度假的效益可能會更加好。台风梅花凌晨移入东海南部的海面，继续向北至西北方向移动，预料仍然会增强，并在明天下午至夜间在浙江温岭至舟山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梅花影响，浙江将会出现明显风雨，明天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当局提醒民众要加强防范。梅花早前为日本冲绳等南部地区带来大雨和强风，波照间岛24小时内录得破纪录的超过358毫米雨量，石垣岛一小时的降雨量达42毫米，往返宫古岛和石垣岛的多班航班取消。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和干燥，但是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26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49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2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一名生物54.45半跌12.2，腾讯控股307蚊冇起跌，阿里巴巴91.8半升2.05，盈富基金20.06升6，美团180蚊升1，三星制药5.37跌3.3，恒生中国企业68.38升4，中国移动52.1升8，比亚迪股份228蚊升6.4。友邦保險74.25半跌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2.47，瑞士法郎0.952，加元1.299，人民幣6.922，英鎊對美元1.169，歐元對美元1.013，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28594點，升52點。港金報161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99美元，卖出17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架坏车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坏车咧，仲未拖走，龙尾排到去泽安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龙尾排到泽安村。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快线咧，都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挤塞。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 Mega Box 嘅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挤塞。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食嘢都系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嚟噶，专心驾驶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啊，好多人想同你食饭啊，马小强， 好多人都恭喜你啊！ 不如我哋缩小做个经理，即系赚钱， 直头要啦， 系啊， 好啊，好啊， 我哋揸佢， 起码有两个啊，而家 系啊，好排晒队啊，排晒队啊， 开心啊！嗱，群体啦 ，fans 嗰边 ，fans 嗰边 ，fans 嗰边， 系啊， 企嗰边，企嗰边， 你红咗啦！ 我不如搞埋抽奖咯，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食饭有抽奖几好啊！ 抽嗰啲唔要嗰啲嘢咯，攞出嚟咯，攞出俾大家抽啦，你大把啦，屋企，好唔好？哎呀，咁啊！ 冇错，人哋俾佢，佢又唔要嗰啲啊，咩龙华月饼嗰啲拎晒出嚟啦， 攞出嚟啦，好唔好啊？搞得点啊？有嘢咁啊？ 系啦。咁另外都有多咧好温馨嘅，譬如阿碧莉咧，佢话虽然妈妈离开一年啦，好挂住佢，咁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上嚟食饭啦，咁样。另外都有咧 ，Kitty 都得意 ，Kitty 话我好中意听你啲广播剧，所以选择车心梅，因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系参与佢主持嘅节目《青少年天地》啦，咁样样。好耐啦，呢啲系好耐噶啦吓，咁啊想同佢食饭嘅，咁啊 Jacqueline Yuen 都系啦，想同妈妈食饭啦，多谢佢啦，咁样样。阿 Ming 咧就话我解我老板会同佢讲，感谢你呢32年嚟俾我个帮助同支持，你一个对员工非常好嘅老板，真系好啊嗬，即系员工又感恩，老板又好，呢啲系最 呢啲好难得系啊。另外就乌布布啦，佢就话好想同阿强强食饭嘅，佢欣赏佢俊朗啦才华系嘛，系啦乌布布 乌喂喂，想唔想同佢食啊？ 喂，系佢个妹，系啦，咁就要问下佢啦。OK， 咁佢就话咧，第二个咧就系卢伟光，系乌 Sir 系佢个阿妈，唔系，对唔住。 Fully booked 咩啊？咩啊？ 我嘅晚餐 Fully booked。 唔係喎，烏氏淨係 烏，已經滿咗啦。 烏氏家族都好多喎， 係啊， 烏布布啦，烏上上啦，烏釘釘啦， 咦，仲有我喎，烏龜龜。 好啦，咁另外一個咧，佢就想同阿盧維光食飯嘅，佢就話咧，又打得啦，又型仔啦，話題嘅就係話想問下佢咧，其實打人爽唔爽？梗唔爽啦！ 其实打人真应该唔爽啊， 有怒气。 我 话 俾你听，我 exactly 试过，因为我同阿 Sarah 个朋友张耀扬拍过一场戏，我哋讲过叫困兽，佢担心过我啊， 系啊， 佢真系惊一， 佢打你啊嘛。 唔系打啊，佢捉住我头冚落块玻璃度啊，冚落嗰个墙上嘅大玻璃啊，佢仲惊我啊。仲有一个 shot 咧，就系佢搵支枪一指住我啦，但系太大力啪一声，因为嗰支虽然系假枪啦，但系都系铁噶嘛，个枪管撞落我额头，啪咁一下，一咳就，佢真有冇事？有冇事？佢真系一个好嘅演员，佢幕前佢又好奸啊，好恶。但系一拍完有冇事？唔好意思啊，咁样，因为发气佢收唔到力啊。 系噶，因为有时啲导演会叫佢嘅就系话一次 去尽啲 礼真嘅。 你咪系咁，你咪上。 有冇啲演员系咁样俾啲导演整蛊嘅咧？ 我又唔知佢系咪整蛊，佢唔会想整蛊你嘅。 个个都系想拍嗰套戏嘅。 系啊，但系佢就想唔想 take 咁多次，因为有好多嘢要配合噶嘛。咁佢哋就会通就会同啲演员讲嘅就系话一次礼真嘅。 同埋我凝住，虽然我只系拍过嗰次啫，但我凝住咧，你就住咧，好假嘅。 唔得 嘅， 系啊， 尤其是我哋香港拍电影嘅话，系样样嘢都系真系礼真噶嘛。你唔似荷里活嘛？荷里活有好多其实基本上都系度噶啦嘛，啲招数系唔会伤到人噶嘛，甚至乎有一啲比较危险啲。嘅話，佢哋會俾真做嘅，咁樣又好唔同咯，係咪？我哋就要一種真實感咯。 明白。 好啦，到我哋要講下咯， 係冇錯。 Michael 你先。 其实咧，我以前咧有，我好想同我以前一位女朋友啦吓食饭啦。其实咧，我系好想同翻一啲虽然做唔到情人咧，都做翻朋友嘅。咁嗰个女朋友都系嘅。咁我哋喺冇读书嘅时候拍过拖啦，后来冇再系一齐之后咧，都一路有联络，甚至系佢结咗婚。我结咗婚之后都有联络啊，唔系，对唔住，佢结咗婚，我未结婚。但后来咧，因为有一个女朋友咧，好唔中意我继续同佢联络啊，即系觉得既然你哋都分咗手啦，点解仲要联络咧？咁样，佢唔明白，亦都唔相信。咁于是 系啦，咁点解咧？嗬？ 点解啊？ 系啊， 你点解？ 因为 系啊，就想问你点解啊？就系、是。 唔点解咩啊？ 点解会即系仲要同之前嗰个联络咯？ 因为大家系朋友咯。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种又系情人又系朋友嘅关系啦吓。 我想试试。 叶倩文都系讲嘅情人知己啦。你想先试一情人先系嘛？okay. 因为先至都系人哋撇你。 关你咩事啊？ 因为我都系。关我事，因为我都 是。OK，收发。 咁后来我识咗一个女仔咧，就因为都几 jealous 嘅，咁佢都唔中意我耐唔耐同呢一个 ex girlfriend 有联络啦，咁样。于是有一次佢就拎咗电话，你而家打俾佢喺我面前，叫佢又唔好搵你。 咁点啊？ 咁一个系而家嘅女朋友，一个系以前嘅朋友，咁咪唯有照做咯。咁收尾。即系我哋都系少啲联络啦，咁我已经尽量令即系我语气唔好咁难，即系唔好咁 明白 咁 harsh。咁但系佢都系唔少，我都唔开心嘅。即系咁，佢就移咗民啦，好多年冇见啦。咁我都想嚟讲一声唔好意思嘅，就 正常啦。 哦， 你会 呢个咧？ 你会唔会咁做？我想问你会唔会咁？ 边个？ 即系如果你而家女朋友话嗱，打个电呢个电话，你而家喺我面前话叫佢入唔好搵你，你会唔会做噶？ 如果佢叫我做呢个动作， 你会唔会咁样先？ 我唔会。 首先你会唔会咁先？即系你如果你而家已经拍紧拖， 唔会啦。即系你要切，因为我知道咧呢啲系即系呃人嘅，咩做翻朋友啊，嘥气啦。 唔系，但佢已经结咗婚噶咯。 咁又点啫？佢个老公都可能唔中意噶嘛。即系对方啊，即系我觉得无谓搞呢啲嘢啊。 即系你 觉 得 咁多人 冇可能再做翻朋友嘅？ 都唔方便做，应该咁讲。因为全世界咁多人，你可以搵大把朋友咯。系啦，即系咁咯，费事冇。 我冇噶，我好少噶，因为尤其是分咗手就分咗手，但系佢就会系耐唔耐有一两个，譬如可能系圣诞节同佢讲声圣诞快乐，系咁多，系啦，但系就唔会再有咁多嗰啲即系联络啊，问你点啊，问候你点样啊，因为我真系会觉得我会惊对方嘅 误会啊吓， 另外嘅一半吓佢会唔开心咯，系啊，咁 嗰个 每个人都唔同嘅， 即系佢喺第二度居住嗰个都系同一样都系姓梁嘅咁样咯，咁啊唔讲名啦吓，希望联络到啦。 OK， 好到我啦， 好 我会想见嘅就系得得得得得， 你先咯， 冇错。 哇！ 我如果想见嘅，可以再同佢食餐饭嘅话咧，我就会见李小龙，因为我觉得咧，佢真系全球华人。意思嘅就系全世界， 冇错， 佢系可以将嘅就系中国嘅武术，能够可以将佢咧就系带到去全世界嘅，有边个唔识佢？ 哇！你依家咁讲咧，如果我系坐喺佢对面嗰个咧，我谂我心系卜卜跳啊！ 我觉得最难 可能真系食唔到饭，净系望住佢。 哈哈！嗱，仲有一样嘢，觉得我点解会拣李小龙咧？就系、是、因为我都好想知道嘅，就系喺武术上面，我同佢希望可以倾下偈啦。佢嘅哲学上面嘅话，佢嘅截拳道啦，系嘛？佢写嘅书啦，等等嘅话，你都见到佢就系佢系一个好有思想嘅人。 系啊， 咁我好想系就趁住呢啲咁样嘅机会嘅话，会同佢咧就系、是、过翻两招，咁问下佢有啲我唔明白嘅嘢。咁同埋一樣嘢，我覺得難得嘅就係話佢係我哋嘅香港，係啦，出世喺我哋嘅就係香港嘅，可以能夠去到嘅就係全世 界，而且可以將一啲咁博大精深我哋中國嘅武術，係啊，能夠功夫， 係啊，呢、這個字都上咗字典。 我覺得真係好勁咯，係、啊，就點解可以咁犀利嘅咧？係咪？即係佢係點樣嘅咧？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最難得嘅係，我可以同佢講廣東話，因為我有諗過其他嗰啲人，但係佢。讲英文我可能未必能够同佢倾到好多好深入嘅嘢，以及就 系 有啲我听过有关于佢嘅日事嘅，呢样嘢我好想问佢嘅，因为咧其中咧有一位嘅老牌嘅明星啦，咁嗰阵时候咧其实原来佢同咧李小龙系好 friend 嘅，嗰、那个人两个字嘅，系你自己估， 男定女嚟？ 男仔，跟住佢就系话佢真系练武功去到一个咧就系极致嘅境界，甚至乎嘅就系有时你会见到佢嘅就算佢唔系喺度练紧嘅话咧，佢都喺度做紧一啲健身嘅嘢嘅，而家有冇见过大家咧？就是、有啲 pad 嘅咧，貼喺個身嗰度，跟住你撳著個掣之後，佢咪會幫你好似收縮、收縮、收縮去練你嘅肌肉。佢話咧，佢以前你諗下咁多年前， 佢已經用 40年前都有啦。 係啊，佢即係去練佢自己嘅肌肉，係無時無刻佢都喺度做緊呢一樣嘢嘅。咁我覺得一個人咁專注去做呢一樣嘢，我覺得佢好犀利。 同埋如果大家中意睇李小龍嘅電影咧，你留意一下咧，佢唔係嗰啲淨係靠大隻嗰啲， 唔係㗎， 佢啲肌肉係需要就有喺度，唔需要嗰啲佢冇嘅。 佢真係好犀利。 系冇多余嘅脂肪，冇多余肌肉，即系我记得有一套戏，我而家唔记得边套，一影佢个背肌三角嗰个肌咧、嗯，即系一拉紧啲肌肉咧，系好犀利， 好劲啊！咁同埋嘅就系，我会想同一个已经过身嘅人见面，点解咧？因为有一啲嘢嘅话，系在生嘅人系一定答唔到我嘅、 嗯， 就系讲过身系点嘅一回事、啊。 都有个网友都系咁讲，我好想同一个过身嘅亲人倾下，问下佢过身之后会去边度？ 系啊，你过身嘅系点 嘅？系点嘅 咧？过身之后嗰系去边度噶？究竟我哋同你讲。讲嘢你听唔听到噶？你知唔知道啊？我好想问呢啲问题。 哎呀呀！如果你约到佢，介唔介意我搭台？ 唔冇。 我出埋你嗰份， 唔可以。 你唔使啦，咁多人想同你食饭，你啲台坐满噶啦，已经。 系啊。 乌上上嚟乌布布系咪坐晒住？ 我想问下李小龙。嘎嘎咁样样咧，系咪佢创作出嚟？ 同埋另外嗰种嘅就系、是，当然系佢啦。同埋嘅就系佢嘅死其实是一个谜嚟嘅。 系啊， 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系点样嘅一回事咯、嗯。如果我可以真系可以同佢食餐饭嘅话，我好想问佢。 关于李小龙咧，网上咧有一个片咧，黑白片，如果冇记错，系佢嘅 casting 嘅时候咧、 yes、 拍嗰条片系非常有娱乐性， 自信， 好有娱乐性，同埋即系你会睇到当年嘅佢吓，虽然咧即系未系全世界认识啦吓。都已經有佢個個 charm 嘅地方， 嗯、 你有冇睇過一條片啊？佢、嗯、嘅 casting 嘅， 佢 casting， 你都有睇過嘛？ 有，我有睇。 有個外國人同佢傾偈噶嘛？你會點樣乜乜乜？跟住佢仲叫咗一個唔知企喺側邊嘅一個男人出嚟、 嗯、 示範佢點樣踢，唔使驚唔使驚，唔會踢到你。佢真係伏，即係喺佢個頭上面揈咁樣飛過。 係啊， 嗰人最終好驚啊！ 你真係要睇下，佢嗰陣時候係 cast 羅賓呢一個嘅呢個角色。 青鋒俠係嘛？ 青鋒俠係嘛？ 係咪青鋒俠嗰個助手 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就係佢係好有自信，佢係一個我係好崇拜嘅一個人咯。咁所以佢就如果我有咁嘅機會嘅話咧，我就唔會同我方食飯啦。 如果人又係細路長，你又係細路長，你反省一下啦，細路長。 點解無端難嘅你？ 唔係因為李小龍嗰時候細個嗰時候做細路長啊嘛。 佢唔解我都唔知添。 係啊，唔緊要。 你又 膚淺。 阿烏烏等緊你，阿烏烏第三格等緊你。同你一齊食， 好多人都等緊你，一於咁話。 起碼給我給兩星，還存在也有神清。知你需要休養去緩和現有壞心情。 难过的说一句可以吗？矛盾的似一只幽人乱爬，能陪着我完成。 叫做一个傻瓜一个哑嘅，好啦，翻嚟我哋嘅讨论区咧，咁、我哋都有啲朋友仔咧吓，包括咧又陈仔啦，陈仔今日咧到底佢想讲啲乜嘢咧？ 如果可以拣一个无论识与唔识嘅人都可以同佢食一餐饭，或者佢在唔在世嘅话咧，我贪心啲，我拣两个，一个咧就系猫王皮利士尼，一个米高积逊， 哇！ 因为呢两个佢。即是一個超級偉大的表演者，即是他可以劃時代地做了一些很偉大的演出，很偉大 的音樂，而他們那個不是只是一個表演者那麼簡單，而是他們對藝術領域那種的體會，所以如果有機會可以跟他們吃餐飯的話，即是除了哇即是可以仰慕一下他們之外，就可以問一下他們究竟演出的時候究竟諗緊啲乜嘢？即係呢個我好想探討。即係雖然係一個天方夜譚啦，佢兩個都即係已經去咗第二個世界度繼續唱歌，咁但係如果有機會嘅話，都好想即係聽下佢哋講關於表演上嘅嘢啫。 嗯，的確係嘅，好多呢個樂壇啊、影壇嘅巨人咧，即係我哋好想作為 fans 又好，或者即係都想知道佢哋而家點咧，嚇、聽翻佢哋嘅嘢咁樣。係，咁、所以 但係呢個就要用英文咯。 Hello, Michael Jackson. I think well. Well, 一定要个 well 好似， 代 住个 well 好似，系 咁倾偈。 好啦，另外有阿陈太啦。 系， 如果要拣一个人共进晚餐咧，我估我会拣梁朝伟咯。 哇， 因为即系偶像啦，咁同埋觉得如果能够同佢食一餐饭咧，咁当中大家去。即係閒話家常啊，去傾下一啲好無謂嘅嘢，即係唔需要有一啲特定嘅話題，或者喂去探討演技啊，去講即係香港嘅電影嘅發展啊，或者係即係講一個藝術家嘅修為，即係唔需要講得咁一啲特定嘅。要討論嘅嘢咯，反而就係咧，唔係好使講嘢，然後就好閒話家常嘅，即係可能講一下一啲好無謂嘅嘢嘅，咁樣去食一餐飯就已經好開心啦。 其實咧，佢突然間令我諗翻起咧，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咧，就係話喺突然之間毫無心理準備之下咧，你隔離就撞到一個巨星，你會唔會走埋即係同佢傾偈啊咁樣樣噶？我覺得喺網上。 你唔識佢嘅。 我梗系识佢啦，但系佢梗系唔识我啦。我网上见到一个细路仔走埋揾呢一个 John 呢个杀神啊 Keanu Reeves 系嘛，即系签名，哇！佢个样开心到不得了。 细路仔梗 系 啦， 系啊，而即系阿 John Wick 咧，即系 Keanu Reeves， 只好开心咁同，即系都好冇价值咁同佢签名。我喺人生里面试过几次，一次咧就系揸架车啦，停咗红绿灯啦，一拧过去咧，隔篱嗰架车咧系哥哥嚟嘅 Leslie 嚟嘅。佢都同我入手，咁就識嘅，因為大家有訪問過啊咁樣，咁同我入手。有一次咧，就喺淺水灣有個餐廳啦，咁樣，突然間後邊有個人傾偈咧，嗰把聲咁熟嘅，咁好聽嘅，細細擰過少少望咧，原來鄧麗君。 哇！ 我真係好後悔冇揾佢簽名，真係好。當時我諗法就係唔好騷擾人哋啦，人哋同另外一位樂壇嘅大哥去傾偈，可能個合作上嘅嘢。咁我冇同佢傾偈，但係我嗰次就好後悔，後屘諗翻轉啦。你哋有冇試過？啊，梁朝偉我都試過，有一次食韓國燒烤，佢坐喺另一台。咁咯，又系点点头，但系就冇走过去倾偈啦。 佢同边个一齐啊？ 我唔记得啦，好多年前啊，真 系女仔嚟 嘅，系咪唔方便啊？ 真 唔方便同佢打招呼。 你哋有冇撞过呢啲啊？ 我有试过，我试过就系喺呢个伦敦街头。 哇！ 当年撞到嘅就可能我讲出嚟，可能而家有好多人都边个嚟噶咁样，但系嗰阵时候我好中意佢就系 Paul Young。 Every time you go away 系啦，咁我其实我就会觉得好得意嘅。你会发觉嘅就系喺外国唔知点解，系咪佢哋见惯咧，定系佢哋根本上觉得佢就系明星咪就系明星咯，歌星咪就系歌星咯。 即系冇乜人有反应。 冇人有反应。我喺边度咧？我喺 King's Road 见到佢，大家就系对头车嘅，即系其实我咧就一定会见到佢噶啦。咁其实我就见到佢嘅就有一个人个咁似 Paul Young 嘅，佢就望住。嗰啲衫嗰啲 window display， 咁我都望望望望，跟住我就再行过咗，兜翻转头再望一望，哇，真系佢、啊！咁啊，見到周圍所有嘅人嘅話咧，冇嘢嘅喎，當係好似普通一個路人咁行過咯。咁跟住我都諗咗好耐，咁我就見到佢入咗間餐廳。咁我見到佢入咗間餐廳嘅時候嘅話，我就諗緊，唔得，我一定要。咁我就入咗去之後，跟住我同佢講，我就話如果係嘅，我可唔可以俾可唔可以簽名？我有，到最後尾我有問。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就有咯。佢同我簽完名之後咁，跟住佢就使唔使影相？ 哇！ 咁我就唔使影相，因為嗰陣時候我哋咪唔會有手機嗰啲嘢啊嘛，冇。咁我又冇得影相。 哎呀，可惜。 係啊，咁就係有 po 音影就簽咗。个名 都好值钱噶啦， 唔见咗啦，而家已经，但我就觉得大家见到明星嘅佢哋嗰个反应就真系好唔同咯。佢哋喺街度见到佢，好多时候我都有见到有一两个会咁样行过嘅，但系都冇嘢嘅。都好似買嘢咁样，即系一个路人。 嗰日有个 fans 啊，话见到个明星嗌佢唔睬佢啊。马小强啊，佢话喺黄都见到啊，阿马小强、啊， 我听唔到啊，我听到我一定唔认 嘅，系啊，真系噶，有个听众真系咁留言嘅，佢叫佢冇反应嘅、 啊。上个礼拜四啊嘛，我有留意，系啊，嗰阵时六点我咪去九龙湾嗰度咯，但系我听到我一定会认嘅，讲真系啊，如果唔系就系咯，咁 系佢都好亲人嘅， 系 咁咪咁话。亲民啊，系啦， 我唔知 道。阵间我行出去广播道， 我保留。 有人嗌我即刻。 你会唔会喺街度有人叫你马小强嘅啫？你一时噶，你未必回应到噶。 我認到，因為 呢個係藝名嚟噶嘛。 係啊，我意會到，意會到。 定係人哋會嗌你馬超哥，你咪跑， 還錢， 還錢啊！你會唔會 包 嘢？ 驚 馬超強就唔驚， 第一時跑走。 一人嗌我爸爸，我就驚。 爸爸就唔會喺 走。 爹哋，爹哋，哎，我哋十二點翻嚟咧，仲有今個禮拜嘅馬老師嘅漂流教室。 西方就有福尔摩斯，东方有福尔摩西。 好，沼泽度假嘅效益可能会更好。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嘅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喺正午12点，台风梅花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与此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天气非常干燥同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至下星期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未来一两日市区气温可达35度，风势微弱同有烟霞。而家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3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9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5,26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2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日明生物54.4跌12.3，腾讯控股307.6升6毫，阿里巴巴92元升2.2，盈富基金20.08升8仙，美团180.8系升9毫，三生制药5.35跌3.5，恒生中国企业68.48升5毫，中国移动52.1升8毫，比亚迪股份228.8升7.2，友邦保险74.25跌5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175，瑞士法郎8.245，澳元5.394，加元6.045，新西兰元4.813，欧元7.9516。每百日元对港元5.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03。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2点，升50点。港金报16,1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0.27美元，卖出1,72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出。咁而家龙尾喺观景台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喺观景台。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快线有坏车，龙尾在启德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较早前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就比较挤塞。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但是工程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仍然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嘅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嘅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大湾区之声。 3.14159265， 你喺度噏紧啲乜嘢啊？ 我背紧圆周率啊！ 哇，咁认真嘅你，早冲之上身啊！ 想知道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怎样计出新历法，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母无玷圣心学校的同学声演刻苦求真的祖冲之。 复诊不用再带扫描影像，真的很方便。 是啊，政府的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的范围，医生的诊断更全面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適切的治療，還推動中醫業界邁向電子化。 醫健通為你提供更全面、適時和準確的終身電子健康記錄。 事不宜遲，立即登記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陆续有升啊，三十五度气温啊，升到摄氏度吓，室内湿度37%，35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今日天气咧就系天晴酷热，好干燥，有烟霞，吹微至和缓嘅偏北风。本周至下个礼拜持续天晴酷热同埋干燥，未来数天市区气温都会达到35度嘅，风势微弱，好翳热嘅呢几日吓。 系啊，有烟霞，所以其实咧想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如果有呢个呼吸道有问题嘅朋友咧，我觉得真系唔好喺出边嗰度做运动， 冇错， 有啲危险啊！ 知道， 保重身体。 嗯。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漂啊漂，漂啊漂 ，hello 教室， 漂啊漂。 嗱，无论系下流上流好，我都保证佢系 流嘅， 一顺流逆流， 一加八流。嗱，福尔摩斯知系咩啦？ 知。 偵探嚟啊嘛， 系 咁咧，喺國內咧，原來開偵探社都可以嘅喎，嚇、啊！即係原來你只要登記一個商業登記，然後係話一啲商業服務有酬嘅，咁、就可以啦。 即係商業服務就唔需要講明係查案啊，諸如此類。 係啦，唔好，反而咁樣仲方便啲，係、因為佢如果你寫死咗嗰個商業服務嘅範圍咧，你只能夠嚇、做嗰啲嘢。如果你唔係咧，你做唔到，你收唔到錢，因為咧你收咗錢之後咧。國內嗰個原則咧就係話，如果譬如話有人俾錢你咧，佢要買埋啲税票嘅，就係、負責納税咁樣樣，即係基本上係咁樣嘅操作啦。咁有朋友佢做香港人嚟嘅，佢做製片，喺國內跑咗好耐啦。咁佢識好多人，你知啦，拍電影周圍去，咁製片又周圍揾好多人啊、團隊啊、金主啊，甚至地方啊，諸如此類好多好多。 人脈好廣， 係啦。咁佢有一日同佢傾開偈，佢話：哇！呢輪咧好似都即係冇乜氣開，問我有咩搞？我唔知啊。嗱，我答咗佢，我唔知。我咁樣答啱 唔啱？我即係會覺得就你啲朋友點解佢就有啲乜嘢，佢哋都會問你嘅。 因為佢唔識你啊嘛，瑞瑞。 傻啦！嗰啲朋友都識唔到我。不過咁咩人識咩人？嗱，不過 咁，阿瑞瑞，其實咧，阿马小强咧，佢嘅涉猎嘅嘢又真系几广嘅， 系广啊！ 必须又要承认，即系好坏都多嘅， 系啊， 吓、 啊， 正邪都多嘅。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点解会揾佢啊嘛？ 倾偈啊嘛， 多条路啫。 因为好多都系有啲咩系啊，我有一啲钱啊，有乜嘢有咩搞咧？我有个小三，你有啲咩搞 咧？唔系，其实呢啲朋友咧，佢唔净系揾我嘅、可能佢揾咗三个朋友啊、四个，我唔知道啊。 你啱啱啱 系啊，咁佢咪倾下咪讲下咯， 即系撞下啫。 是 啊， 因为他跟我谈过我不收钱的。 这样哦 ,Free of charge。 是 啊， 是啊，但是他要请你吃饭。那餐 跟着吃完饭。吃完饭。 我当然明白啦。哎吃完之后的消费 是吧全部他包。嗱好啦那么一个制片来去找你、又为什么会讲到的就是会开一间这样的就是。 因为为什么呢 写呢 因为他说即是大家倾开偈那原来呢国内呢侦探呢很渴好学士嘅、三大范畴， 我知道第一一定系嗰啲老公去滚， 冇错、 嗯， 小三啦，即系男女之间嘅查呢个女仔有冇俾人包啦，话查个老公有冇出边有包， 我谂香港都系、啊，我谂呢、這个好好普及 嘅 啦 ，number one 系 啊系啊，佢话、哇，即系倾开咧，原来嗰个侦探行业咧呢方面系好犀利。第二个咧， 我知系应该业务上查呢好似咪呃人嘅， 系冇错啦。相关业务，例如个商标啦，喂呢间公司系咪真系有咁多资金啦？乜会查嘅？因为如果你大单生意，你点知佢系咪假嘅？因为好多所谓 皮包公司啊，即係攞住個公司包，唔係你冇 office 噶嚇，就係咁樣。佢驚你走路。 唔係你有公司都可能假噶，你都講過啦， 我都試過啦， 一班人係啦，坐喺度扮你職員啊嘛。係 啊，我試過啦。 哦，咁唔怪之揾你啦。唔系呢啲范畴，你应该好多嘢，好多好多人脉啦。 系啊，唔系咁有时朋友之间 系咯，只楞只咁啊嘛。我意思系只楞只，我唔系话你，唔好咁 sensitive。 咩咩神点？ 即系唔好咁敏感， 唔好咁敏感， 唔好对号入座。 我唔敢 话 你。 明白。 今日有两个人想同你食， 可能唔止噶啦，再数下数下又多几个。系啊，嗰啲叫咩？坐埋一台啊？ 嗱，如果边个出高价同我食饭，我会爆。 我都觉得你应该要 娱乐圈， 你唔好自己开一台，你应该佢哋逼你。 系啊， 价高者得。 冇错，譬如话呢个价钱 A 龟，我就爆下梁嘟嘟嘅名牌。 系啦，冇错。 B 龟嘅就系李嘟嘟。 系啦，收钱三级制。 冇错，最高嘅嘢四级。就毫无保留不过， 嗰度面都红晒。 喂，你讲呢啲梗系兴奋啦，所有嘢 idea 都系咁噶啦。 佢就系咁样咯，啲人成日都揾你啦。 系啊， 翻翻去你呢个高峰。 佢就话俾佢听，哇，电影真系越嚟越难捞。原因咧，香港人喺早几年前咧，嗰个费用比较高啊，同埋香 片酬你先， 即系。各個工作單位都好高，咁國內咧其實即係經過十幾年咧，香港人培訓咗好多國內嘅電影人才出，呢個係真係真係嘅。咁我哋慢慢冒起啦，咁有自己嘅團隊啊，咁一個 group， 咁變咗 自己工作室啊嘛，佢哋好興噶， 冇錯啦。咁同埋香港人上去早輪上去嗰批咧，年紀都開始大啦，係啊。咁你譬如話個 係 啊，有個北京人，佢嘅人脈梗係好過你喺香港去北京。哪怕你住十年，你都唔夠佢地洞。 明嘅， 系啊，咁就問我，喂，可以點樣啊？咁樣樣，突然間就講開偵探，因為佢話咧，我識咁多人。頭 先對唔住，你話有兩三個咁啊，一個就係小三啊，感情，第二個公司，第三個係咩？你未，仲有一個你未講。 第三個咧就關於國際性嘅嘢，呢個咧 國際性嘅嘢即係咩？ 係啊， 查啲咩啊？ 查咩啊？哦，明啦。 查啲。好、 明白，即系再高阶啲嘅嘢啦， 更高啲嘅嘢， 系明白。 咁系啦，嗰啲好少人斗嘅，亦都未必斗到嘅。 我谂即系十年都未有一单，我估系咪？你应该都系查第一 集中就男女， 男女多咯， 男女多一定系，系啊，因为喂你又中意嗰个女仔，夜晚又永远唔出嚟啊，咁点解咧？ 其实点解要查咧？我。你话离婚就话即系我知噶，因为有一啲要咁样嘅，你先可以攞到。 冇错啊，系啊， 啲证据，跟住就要佢俾几多钱， 你一定要证明到佢通奸啊， 冇错， 你先至可以咩噶？ 有啲男人点解会查嗰个女仔咧？第一。因为咧，佢唔想嗰啲钱咧呢头，譬如话俾咗10,000蚊佢，嗰头佢将嗰啲钱又俾咗小白。 哦、 即系佢唔想咁，哦唔系话我哋嘅同事小白，即系嗰啲小白脸， 我明 系啊， 小白脸唔系小白， 系啦，小白脸，即系佢哋唔想啊嘛，同埋有时如果佢真系，譬如话真系中意嗰个女仔咧，佢都想睇下呢个女仔有冇即系古灵精怪啊咁样，好多都系咁样嘅。 但系 咧 做侦探咧，同有其他嘅业务咧，有少少唔同嘅咧，就系睇佢哋嘅方法咧。佢除咗有好嘅方法啦，仲有好嘅器具啦，因为佢啲侦探好多嘅古灵精怪嘅偷拍、偷录啊等等嘅器具。我记得嗰时访问过香港有一个侦探咧，佢有一次咧就系要偷拍一对偷情嘅男人。咁佢知道佢哋架车咧就经常停喺某一个乡间嘅小路一个位嘅。就喺车上面做咩唔讲啦咁样。佢就喺嗰个位对正嗰啲唔知树啊定唔知咩咧摆咗一部 cam， 但系你望落只系一棵树嚟嘅啫。咁就拍晒所有 好多古灵精怪嘢噶，佢。即係因為我呢個製片咧，有時都要需要呢啲道具，結果佢真係識好多人，咩花款都有。所以我曾經講過點解，即係譬如話酒店裏面咧，點樣檢查嗰啲燈啊成咧？ 佢話俾你聽嘅。 係啊，甚至乎一個 好多呢啲古怪工具， 嗰啲插梳座咧、三腳呢啲咧，如果有盞燈着嘅，你可能唔懷疑，以為顯示有電刀就有盞燈仔。佢話其實都好危險。 哇，係 啊，係啊，反正。记住有灯就危险啦，所以先你去边度都好，如果你有啲秘密嘢咧，全部熄晒啲灯。 所以我咪話， 睇下有冇登著 一個女神級嘅女仔，佢就話喺某啲地方度做嘢嘅話咧，總之一換親三個就全部啪曬身，跟住咧就係總之喺個 咁就一定安全， 一片黑暗當中嗰度換衫。 係啊，咁如果男人傾啲秘密嘢咧，都講過啦，去桑拿浴室， 冇錯， 全部剝曬衫， 知道， 全部冇電話，有啲咩秘密就寫喺個玻璃嗰度， 冇錯，跟住佢就抹咗佢啊嘛， 冇錯，好電影感， 好電影感，我都覺得， 係啊，係 啊， 係啊，同埋大家男人即係 冇所謂啦， 肉白相見啦，都 肉白相見就係好兄弟啦，啊，大家冇秘密噶啦，咁佢就話俾我聽，佢想開，佢話其實唔係費用唔係好貴嘅，只要你租一個辦公室。其实租张台已经得啦，挂个牌。 明啊，你呢样嘢唔系好贵啫，但你客源何来啊？喺边度嚟咧？ 后备一定系 吓，系啊，咁、啊、都总要有第一单噶。 即系、 啊、 起步咯，系、 啊、 起步。 系啊，即系人哋如果我唔识啊，梁继章啊，唔会贸贸然 走。系啊，我唔会求其就走去行咗一间 walk in 咁样。 系啊， 请问你可唔可以帮我查啲嘢？我觉得好危险咯、 啊。好危险啊！特别商业嗰啲嘢，点知佢系咪？ 冇错。 嗱，有啲咧。即係佢講翻俾我聽嘅，有啲係衰到咁樣嘅。哦，有啲人啊嚇，譬如話梁繼章，我唔係話你係有去偵探嘅，佢知道我想查啲商業上嘅嘢，佢查到之後咧，佢將嗰啲資料咧 賣俾被查嗰個人啊嘛， 被查 嗰個人，係啊，有人查緊你啊嘛， 冇錯啦， 即係收兩邊錢， 係 啊, 啊，哇，所以咧。哇！點解你 啱你做咯呢啲 咁衰嘅嘢，你會識嘅？ 我梗係識啦。 佢點解啊？ 佢自從認識咗你之後，佢識好多衰嘢。 我聽過有人俾人查過啊嘛。 誒、哦，真係啊！係 啊， 佢 香港人，佢唔係商業嘅嘢嚟嘅，就係、是、我頭先講嘅嗰樣嘢啦。佢要攞到一啲嘅證據嚟去總之落去得到一啲條件啦。係一位要離婚嘅婦人啦。 但係佢就賣兩家。 大家都明啦，係啊，到最後尾、到最後尾嘅就係佢唔得啦，因為佢賣兩家。 但係其實呢個唔係違反咗佢做嗰個行業嘅。一个道德咩？ 钱啊嘛，钱嘅魔力。 但你咁样，你跟住你其他人唔揾咁揾嚟 冇噶啦，我觉得冇噶啦。 你做衰自己嘅牌子、 啊。你嗰个朋友系咪香港嘅？我贵唔贵？我想知道。 你想查咩啊？想 贵噶？ 唔系，我想问一下啫，我想了解一下啫。 其实有冇一个公价咧？我谂冇噶，嗬。 冇噶， 我谂冇噶。 有啲所谓公价，但系呢啲系。面價嚟嘅啫，有好多嘢都係海鮮價。佢話咧，因為佢做咗功課，佢話咧，其實咧就睇一個人推門入嚟係咪人介紹，或者佢急唔急。 咪係咯， 越急就越貴。 又或者個人應該衣著光鮮 啊， 有啲家底 啊，就會更加貴。 咁佢於是開始部署啦。佢問我有冇興趣，我真係冇興趣，係啊，即係佢想即係大家朋友要。 你做乜嘢啫？你做邊個位啊？你出去幫人哋查嗰個位，即係扮樹咁喺度等等人哋喺度撳一個隻極賊咁樣影相嗰啲，你就唔好啦。 扮樹， 因為佢太過唔小心啦。 我寧願去酒店，我扮呢個晾衫嗰啲衣架，我就對眼睛就影埋人哋，捉奸在床。 驚你啊！唔係有啲真係要現場 去㗎，要捉奸㗎， 影相㗎， 係啊， 拍 片。 拍 video 噶， 你上次做过啦，你讲过啦，喺呢个漂流教室， 系啊，好多呢啲咁嘅嘢，都需要啲证据，因为有证据就可以即系搵到钱啦。咁佢就话其实好简单，只要你租个 office， 但系佢话佢如果部署咧，佢就广州、上海、北京。同埋香港 各有一個分店， 係啦，咁呢啲佢話個聲勢會大啲嚇，咁同埋佢名佢諗埋啦，就先我講嘅福爾摩西，摩西分紅海， 係，但我都好笑呢個名福爾摩西，似嗰啲周星馳裡面嘅電影其中一個角色。我好难可以 关分海咩事？ 唔系佢觉得系一个 miracle 嚟嘅，即系可以帮人哋。 既系福尔摩斯又系摩西， 系啊， 福尔摩斯不如叫福尔摩啲好冇？ 我唔知啊，咁佢中意嗰个名。 呢个名太唔正经，我觉得。 福尔摩西， 我唔会行入去一间就喂，请问你系咪福尔摩西？我个查， 定系 达 文西？定系达文西？阿摩西啊！ 我会笑。 摩西唔该同我查一查摩西。 又或者我做 喂住下， 喂福尔摩西。 摩西普通话 有咩可以帮到你？点 讲？我是摩西，摩西摩西文盲。 我好难好正经咁对待呢个名，sorry， 唔系咩？你唔觉得个名真系唔好安排啊？ 我知啊，但系因为个朋友佢中意。 咁啊，最紧要佢中意 系啦，佢中意，同埋咧佢两个字之间咧系有一粒点喺度嘅， 摩粒点西啊。 福尔点？ 福尔点西？ 福尔摩尔点西？ 福尔摩点西啊？ 福尔摩点西？ 你点啊？唔得唔得，真系唔得！ 我好生， 应该系安衰咗个名啊嘛，事应该系失败啊！ Okay, 结果佢又唔开到，结果又唔开 到， 有 开咗， 佢印埋卡片啫嘛。 哇！ 跟住话俾佢睇，佢好快话俾佢睇有单生意，系就系、是、查一个女明星嘅。 哇！第一单已经查女明星啦， 因为佢嗰行佢识到啲人啊嘛，识问我有冇兴趣帮手。 查女明星你梗系有啦， 我梗系有兴趣啦，因为咧要去飞去上海，即系睇下佢 跟踪佢 日常。拍嘢啊，总之系日常嘅啫，你唔使入房， 啊、 即系都系感情方面系咪？ 系感情方面，即系哇，我觉得。 但拍女明星难啲嘅，因为你拍普通女仔咧就冇咁多人喺佢身边围住。 因为佢话可以安排我入去剧组。 哦， 佢话可以赚两份人工， 第一做剧组， 剧组嗰份人工 系咪嗰个啊？真系 谂过，总之你剧组你帮我夹住啦。佢话唔好搵，佢唔俾啲太重要嘅。嘅工作崗位俾我，因為佢真係要拍噶嘛，咁、我又 唔 使， 但係拍板咪啱咯， 係啊，拍板啱， 第四條六的啪咁，你就可以即刻夾住佢， 幾簡單工作， 夾住牛咁樣夾住， 同埋鎖式做係咪？ 係啊，真係 啪咁啫嘛， 係啦，啱你啊， 你唔夾到手就得噶啦，只要 佢都會。 哎呀！ 佢第四十六 t 都會夾到手， 我一試又擺喺手先咧，佢擺得快定我縮得快？ 唔係啊，嗰一下係冇拍啊聲，因為夾到係 手先，係撲 啊！哇！點解你哋可以咁黑心 啊？我唔係黑心啊，係你嘅日常生活話俾我聽。 我十隻手指有冇損過啊？ 我好難講啊， 因為你冇做過 拍板 啊嘛。 我夾邊度啊嘛？你咁毒噶？ 你垂低夹到边度咪边度咯， 你好毒啊，好痛噶、啊。 好，继续啦。 O K， 佢就叫我去查，佢话一个月内影到啲相俾佢就得啦。总之一个月咧唔好。 我俾你乱咁影都得啦。 喂，但我想问清楚少少，佢系想佢影佢做紧乜嘢嘅？ 日常生活 日常去小场 啫， 系啦，好易啫。 如果你要影佢同佢嘅男朋友 你一定要影到嗬，先至交钱。 嗰啲就难啦。 佢就問叫我留意呢個女仔，睇下平時有冇人同佢有啲好親暱啊，或者久唔久又唔知行兩個人行咗去邊啊？佢話夜晚佢一翻到酒店咧，我就唔需要再跟進啦。 好易啫， 係啊，好易啫，咁一個月好快。 即係你有做嘅， 有 咁悶唔悶啊？ 嚇， 有你有做悶唔悶啊？ 唔悶 嚇，即係耐唔耐就咁樣影佢一張相。 係啊係啊係啊 ，OK 嘅，即係 俾你捉到啊咁樣。女明星怪唔怪啊？我 冇 嘢啊， 冇嘢，真係完全冇嘢。咁然後冇嘢啦，我又翻去啦。喂，搞掂咯，冇嘢喎。咁我话诶，唔该晒。不过其实系边一个揾嘅咧？即系我有兴趣，自然你知我几八卦噶啦。跟住佢同我讲，你知唔知系边个揾咧？你估下 导演 个女明星自己 唔系 女明星 系即系个女明星有啲少知名度嘅。我问佢边一个老细去揾佢呢间私职家侦探社去跟个女仔？我话你方唔方便讲？我话我真系 开戏嗰啲老板。 唔系， 唔知 道，就系我呢个朋友自己。 点解嘅？ 佢想追呢个女仔啊！ 哦，想即系想追之前、要摸摸底先。 系啊， 同一时间又帮自己嘅就系第一单。 冇错啦，佢就系咁样样，系啦。佢话如果呢个女仔真系，因为佢几中意佢嘅，因为我呢个朋友年纪都大噶啦，佢都想揾一个正正经经嘅女仔结婚生仔。 唔知咪佢有冇追到啊？ 好似都追唔到。 追唔到。 你为咗查佢，你唔使开间福尔摩点西 啊？咁佢唔系呢个顺带啫。 佢顺带啫。 佢根本谂住开噶啦呢间。 佢顺带啫，但系最后佢两边嘅生意都 OK， 即系侦探社嘅生意、OK。 其实嗰点代表乜嘢？摩西之间中嗰点代表咩啊？ 唔知道，我冇问佢。系啊，咁因为原来电影行咧都好多所谓啲古灵精怪嘢。几样嘢，第一剧本，有人想偷剧本嘅。第二嗰份合约，即系你同嗰个明星或者系啦，或者即系呢套戏嗰啲拍摄嘅档期。因为咧，如果譬如话一有空位咧，就揾佢做嘢，诸如此类嘅，即系有好多人会查呢啲嘢嘅。但系通常咧，你剧组咧就唔会外泄嘅啲资料，就系咁咯。 你今日仲有冇做侦探啊？想 冇做啦？ 你咪想查下我哋做节目讲啲咩，所以先入嚟做呢个节目。 喂，我反而想知道嘅啫，嗰次查嗰个女明星系点讲，识唔识啊？ 识。 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中间有冇个小字？ 冇， 一定唔系马小亮。 一个好大嘅 tips， 我今个礼拜讲过嘅。 今个礼拜讲过？ 星期几讲过？ 星期几讲啊？今日星期二啫、啊。 好啦，咁大家自己谂下啦。好啦，翻嚟我哋就有今日片段人间写剧本就系马小强嘅。先睇十二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有内地人士声称无接种新冠疫苗来港都可以获得疫苗通行证同蓝码，李家超话：内地人士来港唔需要接种疫苗，系过往已经实行嘅政策，已经实行咗好长一段时间。因为内地疫情风险系全世界最低，风险相对较香港低好多。佢话政府会留意整体疫情，但目前未有发现产生相关嘅输入个案。李家超亦都被问到，新加坡亦都会喺十一月举办金融科技展，本港点样同对方抢生意？佢话香港一向有举办金融高峰论坛，喺呢方面嘅竞争优势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疫情仍然严峻，呼吁市民唔好掉以轻心，喺接种疫苗方面唔好犹豫。他說明白經濟活動和社會競爭力等很重要，但政府亦都要保障市民生命健康，在釐定防疫政策的時候要看疫情走勢和數據，希望社會明白政府在考慮措施的時候要取平衡點。李家超又說，新冠病毒和流感不同， Omicron 的死亡率是流感的6倍，另外感染流感康復之後健康會回復正常，但感染新冠病毒可以導致長新冠的後遺症，亦都可能令精神、記憶和集中力受損，如果是幼童感染更加可以導致器官受損，因此他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保障自己。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正系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进行隔离。医管局发言人话，高拔升最近一次翻工日期系寻日，佢工作嘅时候有戴口罩同遵守有关嘅感染控制措施，并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同定期进行核酸检测，最近冇外游记录。医管局话会为相关办公室清洁同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嘅防疫措施。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寻日建议取消大厦强制检测。他今朝早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有人认为取消强检是躺平。他回应话，考虑防疫措施只可以讲科学理据和分析，但他相信政府有并非科学的考虑。何柏良认为本港的抗疫资源的关键是在于推高一老一幼的疫苗接种，应该集中资源洗楼提升接种率。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要想办法令居民按时强检，执法亦都应该频密去做。被问到取消强检是不是就是躺平，曾其恩认为不会，他重申应该按香港情况集中资源，有智慧和有科学根据地处理疫情。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天气非常干燥和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至下星期初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未来一两日市区气温可达35度，风势微弱和有烟霞。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1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53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2点，升75点。

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守开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个梦旅人，粉身碎骨探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苦累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岁月再出错，余生都片段人间，遇上你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喂，方生呢边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迟咗，唔好意思 ，Angus 吓。 诶，唔紧要，我都系啱啱坐低啫嘛。你食咗饭未啊？不如叫嘢食先。 啊，我喺车嗰度食咗个包噶啦。唔该，热斋啡啊！倾完之后咧，你可唔可以带我去大学行个圈啊？ 哦，可以，不过睇你真系忙到不得了、啊，星期六都咁赶头赶命啊，唔阻你啊嘛。 我唔阻，唔阻，唔阻，放心啦。我答应承得你学校嗰度分享我啲失败经验咧，我预晒时间。 方生， 嗯， 我惊我搞错。我今日请你嚟大学堂咧，系啲同学想听下你分享点样成功打造你嘅饮食王国，唔系讲失败、啊嗯。我哋系咪有啲误会啊？ 冇误会。其实咧，我想话俾人听，每个人成功咧，不外乎点样努力啦，点样专注工作，或者点样把握机会，系咪？ 系啊系啊，我哋就系想听呢啲啊。 嗯，但你有冇谂过咧？当你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啦，去到最高峰嘅时候咧，突然间一个浪冚埋嚟，你咩都冇咯，仲差啲企都企唔稳，到时你会点做？系咪可以点做？哎，饮杯饮杯， 饮杯饮杯饮杯， 嚟， 哇，俊哥俊哥。嗯，过嚟今次掂啦！哇，班金主咧拍板注资我哋个房地产项目啊，仲要话只要系你揸期咧，一定无限量支持，无限量泵水啊！ 阿西明啊， 系 我哋有今日咧，你出唔少力噶、啊、今晚直落我嘅、 啊。哇，多谢俊哥啊！咁我即刻打电话去土豪夜总会，我搵阿 Judy 妈 book 间大房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喂，一间唔够，整两间。 哇，收到，即刻做嘢。 等下先，等下先，电话、啊、电话电话，喂。老婆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同班客食紧饭啫嘛，顺利顺利顺利。嗱，我估最快出年第二季咧，我哋可以上市噶啦。到时我应承你，搬去边度好咧？西贡系唔好，浅水湾。我哋间屋咧对住个海，啊，前面一个大花园，系啦，整个嗰啲上下梯好嘛，等个 B B 咧第时可以玩，跑嚟跑去。唔讲住，阿朱总嗌我。嗱，咁你今晚唔好咁夜瞓啦，知唔知啊 ？OK， 好，拜拜拜拜。 唉，啊，翻嚟啦！ 啊，好夜咯噃， 嗯， 仲唔瞓嘅傻瓜？ 咦，系、啊，四点半啦，啊，我整翻热汤你饮好唔好？ 哎呀，唔使啦，唔使啦，我食到好饱啊！我叫咗你唔好等我，你做咩？听日你唔使做起身咩？你仲唔瞓？ 未来上市公司主席，你唔记得吗？我已经辞咗医院份工啦，我专心啊，等做上市公司嘅主席夫人嘛。 系啫，你瞓先啦。 嗯， 我答应你咁啦，一阵间咧，等我冲完凉之后，饮嗰啲爱心靓汤，好唔好？ 清肝润肺噶，你今晚啊饮得多唔多酒？有冇食烟？你个口我问下。 冇啦，应承过你唔再食烟啊嘛。 你一定要俾我问下。 我自己问下先啦。有少少酒味，真嚟嘅，有少少，因为真系饮咗，但系冇烟味。OK， 冇啊。 算你咯，真系冇烟味。 真系冇啊。 不过。我闻到有啲女人嘅香水味喎、哦， 我都知道你想讲呢啲嘢，冇、办法啦，佢坐得好近噶嘛，我冇掂佢噶，佢掂埋嚟咋，我招呼下人啫嘛。 你应承我啊，无论应酬到几多点啊，一定要翻屋企瞓，好唔好啊？ 我而家咪翻咗嚟咯，瞓啦瞓啦瞓啦瞓啦。 俊哥，你翻嚟好啦 ，Aaron 做咩啊？咁急嘅？喂，头先电话讲唔得，佢咩？ 入房先，大件事，大件事。 咩事啫？ 闩门。朱总同埋两个金主啊，失咗踪啊，电话又打唔通啊。 吓？点解会咁噶？啲资金后有一条到位嘅。 系啊。 如果唔系，对家会告我哋违约噶。 吓？违约？喂，咁点啊？违约？ 吓？仲想问点？拉人兼封铺咯，快啲发散人 call 佢哋啦。 知道。 咦，阿俊，做咩今日咁早翻嘅？你冇嘢嘛？ 冇嘢，攰啫。 你食烟啊？你吓？ 冇啊。 公司有麻烦嘢？ 冇冇冇，得啦，少少麻烦，不过搞得掂嘅，冇事。 阿俊啊，我哋拍拖连埋结婚15年都有啦。你有咩事瞒唔到我噶？ 真系， 因为你所有嘢都写晒喺面上噶嘛。 咁我而家块面写咗咩字啊？ 两个字， 唔知。 唔系唔知啊，系僆仔两个字啊。 哎呀，老婆啊！ 哎呀，有人呢好似细路仔咁啊，扭抱系咪？ 系啊，俾个黑黑啦，我要抱抱。 好，俾你抱抱，要唔要锡锡？ 都好啫，老婆呢啲咯。 你应承我啊，有嘢一定要话俾我听啊。 俊哥，俊哥，朱总啊，同埋飞上天集团嗰班老总啊，喺上面俾人拉咗啊，点算啊？ 咁就麻烦。 老公啊， 嗯， 讲个好消息你听。 咩好消息啊？ 七年呢，我哋屋企就会多个成员啦。 真系噶？多谢你啊，老婆。 不过点解你好似 唔冇嘢吓？冇嘢，冇嘢，冇嘢，冇事，冇事。哦、我开心，开心。 哦、 俊哥啊，你谂住点啊？咁 有咩点啫？上天要我有铺清袋，咪清咯，冇办法。仔明。不好意思啊，对你唔住。 唉，做生意嘅嘢梗系有赚有蚀啦。喂，系俊哥，你识得人多，有咩佬记得约埋我啊。 梗系啦，不过有件事咧、你点都要帮助我先。 一世人两兄弟，帮到一定帮啦。喂，不过嗱，先至声明啊，我咩钱都冇晒啦吓，我得翻层楼，你想点啊？ 层楼就唔好喐啦。 唉，知啦，咁你想点啊？ 琴日咧，我老婆话俾我听咧，佢有咗啊。 吓？这个时候有了？ 是啊。 俊哥，不好意思啊，我都不知道应不应该恭喜你啊。 都应该恭喜的，但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想告诉他啊，你知道啦，我不想孕妇心情不好，我不想影响他。 但明，你想我怎么做啊？ 我会定时定候跟他烟做产检的。那我跟他说阿成回了乡下啦，一定找不到人。那我找你挨义气，你帮我同我有时我不得闲，你做司机帮我车一车得不得啊？不要介意啊。 咁啫。OK 啦， 唔该晒啊！喂，嗱，但系冇人工俾你噶吓，嗱，你知道我而家咩环境啊吓？ 放心啦，我会 mark 低佢，迟啲又嗱，你发达要俾翻你人工我噶、不过，咦，你部车唔系放紧咩？ 诶，未放到啊，而家唔放住啦，有部车先可以车佢出入噶嘛。嗱，咁啊，做住司机先，唔好意思啊，委屈你啊。 得啦，得啦。 老婆啊，听日几点用车啊？ 老公啊，听日咧我细妹陪我去医院产检，妹夫会车我哋。 阿伟买一部车咩？我都唔知嘅，几时买噶？ 年头买咗啦，你早嗰轮咁忙，冇遗意啫。 哦，真系唔使车你哋啊？ 唔使啦，叫细明忙其他嘢好过啦。 嗯，好啦，好啦，好啦。好啦，细明啊， 系 执好晒啲嘢未啊？ 执清晒啦，有人睇晒。 有啲唔舍得， 嗯， 好啦，罗克道再见啦。 唉，最后一个 office 都要 close， 真系， 唉，算啦算啦，唔好再牙牙声啊。 系 有手有脚有脑怕咩啊？诶，等等先啦，嗱，我啲嘢俾你，嗱，5000蚊，少少地袋住先。 点解啊？ 咁我老婆生咗，唔使成日车出车入，我仲呃佢养一部车俾你添啊嘛。 吓、啊，又系我啊， 阿细明。嚟应承我， 嗯， 阿英雄，我应承你，俾十年时间我俾翻个 office 你，俾翻个最靓嘅 office 你 ，OK？OK，、 OK? okay, 嗱，记得要一个无敌海景嘅房俾我啊，我恨咗好耐啊， 有无敌咁靓嘅秘书俾你添， 哇，嗱，你话噶，我要翻阿 Judy Marky 下嗰啲质素嘅、啊， 一定一定一定， 喂，俊哥啊，你有咩打算啊？ 唉，我翻筲箕湾啦，以前个老细嗰度挂住单，做住老本行先。 房地产 系啊，全单印好晒噶啦。嗱，你睇下，你睇下几精美，得唔得？ 俊哥，我真系服你，你咁有桥，一定掂。嗱，有咩要帮手，记得揾我。 嗯。独家筲箕湾笋盘，揾个俊记咧就包妥妥。诶、欸，太太有冇兴趣睇个笋盘啊？系啊系啊，我唔得闲啊，唔紧要唔紧要，多谢晒，多谢晒，有机会大把细单位、超级单位，你 老公， 你点会嚟嘅？ 我嬲啊！ 对唔住啊，我冇话你听。 我嬲你派传单都唔怨我啊！ 吓、啊，派传单？ 你望住我做咩啫？派传单啦、啊，你唔好偷懒啊！阿 B 喺屋企等紧我哋噶。哎，先生太太，俊记咧就大把有关于呢一个筲箕湾嘅笋盘嘅，系啊， 老婆 都有 你翻去先啦，你咁辛苦企度做乜啫？又要又落雨晒， 老公啊， 我一个人搞掂啦。 我哋两公婆嚟噶嘛，有乜所谓啫？你唔好忘记啊，我都系屋村出身噶，有咩未挨过，未做过啊？ 我唔想你咁辛苦啊！你俾我挨咪得咯，你翻屋企啦，你凑仔啦，你做少奶奶啦。 其实咧，我除咗识做少奶奶，仲会识得做老婆、妈妈、秘书、sales 噶。嗯， 多谢你，我会做好老公同埋爸爸嘅角色噶啦。但我而家我真系俾唔到啲咩你。其实我部车都卖埋噶啦，我而家我真系咩都冇。 唔系啊，你有一个靓靓老婆，一个可爱嘅 B B， 而我咧依家全资拥有一个好老公，起码你依家晚晚可以陪我同阿 B 食饭啦，系、嗯、咪？ 但我真系唔知道挨几耐先可以买得翻。我应承过你对住海嗰间大屋啊。 听住，富在心中，我宁愿住一间日日夜夜都可以对住你同阿 B 嘅屋。间屋几大几细都好，我冇所谓。 富在心中，我唔系好明白。 Angus 啊，正如我太太讲，其实人每晚可以对住屋企人已经好开心、好满足噶啦，仲好过一个人孤零零对住个海。就是这种信念，我用了8年的时间终于做回今天的成绩。诶，是成绩咋，我不敢说成就。 嗯，不过你集团的中餐厅和饭店5年之间开了20多间。我都想问了，你会不会想着开一些高档的中餐或者西餐，定是都是维持平民路线呢？ 一定是平民路线。因为我都穷过挨过。我知道一餐大众市民负担到有营养的饭餐是很卑微的要求，做嘢都咁辛苦了，吃好啲啦！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后生仔，记住啦，唔好以后每个月搵几多钱做成败，应该以你做嘅嘢帮到几多人，回馈到几多俾社会为目标，因为你做嘅嘢，上天系会帮你记住。 即系你所讲，富在心中， 系记住。 屋企人先系你最重要嘅。记住，同你同学分享。 多谢你。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我的，虽失去他日总会有，不管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 非常发人心醒的一首歌曲，多谢马少强先生。 心中富有啊嘛， 系啊， 你不刻意追求， 你嗰条笑真系有啦， 系啊， 你哋其实 系咪 精神分裂？ 你真系精神分裂啦，我系啊，你唔系咩？又真系开咗啲咩？ 听朝见啦。小时嘅风骚浮人今日全部送晒俾大家，希望大家今日继续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夜。听朝十点钟喺我哋呢度再见面。 你这般。